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今日2021年嘅9月2号嚟嘅，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啊，一个星期咧，咁啊都已经嚟到星期四嘅时候啦。咁啊，今个星期会唔会回顾一下自己工作上有几多嘅贡献咧？做过啲乜嘢咧？咁啊喺自己嗰个进程上边又达唔达标咧？咁样咁星期四咧都系一个几好咧。望一望翻转头嘅时候，因为如果有啲嘢做得不足嘅，咁可以喺趁住今天同埋明天星期五啦，咁都可以咧就系奋力再追一追，就好似跑马咁样，哇！最后直路啊，咁样咁追翻个进度啊，希望大家今日咧都系工作同埋学习顺利。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直播室入边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头先都提过喺工作上有冇啲咩特别嘅贡献，做唔做得到咧？咁样星期四系几好爱嚟望翻转头，但系望嘅系望下自己到底有几多嘅贡献，一个人嘅价值喺边度咧？我哋应该睇到佢嘅贡献到底有几多少。而不是看下啊，佢得到啲乜嘢？啊，两者是有少少嘅分别噶。简单啲嚟谂啦，就喺每一件事情上边，你唔系喺度谂自己有啲乜嘢嘅回报，而系谂自己呢件事情上边贡献有几多呢？当你发觉自己贡献系多嘅时候，其实好坦白讲啊，回报咧系应该会自己嚟揾你噶。回报冇去揾你嘅时候，有机会系因为你自己喺贡献上边做得仍然有不足，你会唔会成日都系抱住呢一种虚心嘅态度去到就系做好自己每一日嘅工作呢？当我哋面对住艰难嘅时候，我哋就会谂啦，唉，而家啲工作又好难啊，好多嘢咧都真系要迎难而上。不过当我哋又再谂一谂，冬天纵然系会嚟，不过春天同夏天都一样会喺我哋身边随时出现嘅。 出生开始识爬行，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远大被勇敢，曾经分不开的良朋，结伴胡闹过的人，学会拘谨，逐个短信内谈自困，多近差人意，或是我根本无知，并没有不过了叶子，可惜仍会点变一世的难关。假使感叹尚有几个弯，痛苦如何敢？世间多变幻，原是这样难。年纪如何加？到几岁还待升华？是足一世都不晚，会记住吗？天拉的小提琴，纪念奏过那初吻，有没信心若至今风了尘，热度未降温，全世界也教你安分，别落旋律多兴奋，当别人都莫问，能做你知音曲折的情节，今天的我领先，他一面能蜕变，你会送我更多见，一世的难关，假使感叹尚有几个弯，痛苦如何减，世间多变幻，原是这样难。年纪如何加，每一岁仍在升华，若好今世有记住吗？ 更贵重吗？ 朝早嘅时间6:15，林奕匡一首歌曲《一世同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以稳健见称，即使每一日身处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之中，他都几乎没有犯过一些严重的大错，所以他经营的公司亦都日渐成长。好多年之后他退休了，在个退休茶会上面，记者问到他这几十年来的成功秘诀，他就笑笑口地说，其实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秘诀的，我之所以能够顺利，是因为我懂得在愤怒的时候讲少些事，做少些决定，所以我就不会坏了大事了。短短的这番说话，令到当日在场的人都好像上了重要的一课咁。无论一个人现在去到多少岁都好，当他气急败坏的时候，他的思虑就会变得不成熟，情绪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言语不知道节制，表现会失态，就好像一个5岁的小朋友咁。当一个人嬲的时候，他的智慧、EQ、仪态都会大大咁退化，以至于他所讲的说话、所做的决定，往往都会坏了大事。就好像啱啱讲到嗰位退休企业家咁啊，佢之所以能够一路平稳顺利，唔在于佢有咩特殊嘅手腕，只系佢识得喺愤怒嘅时候讲少啲嘢，做少啲决定，令到自己少啲出错。出错嘅几率变少，相对成功嘅机会就会变高啦。所以如果想成功嘅话，记得就要提醒自己，在嬲的时候千祈唔好乱讲嘢同埋乱做决定啊。 坐坐下西铁无啦啦隔离嗰个伯伯问我读完书未，我话已经读完都成年纪，他说啊咁几好啊，我从来都未闻过书卷味，旧时穷到要食树皮，生于1929，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他说家阵啲后生都嘥鬼气，成日嫌三嫌四，仲要嫌啲嘢食唔够好味，有日要打仗就知死。讲讲下个伯伯问我下个站去到边，我话去到摩士甸。我再问佢屋企住喺边，佢话我屋企住喺柴湾，要喺南昌转站。 过咗啦喎， 佢话唔紧要啊，去到红磡出去兜个弯，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反正今天都不太累。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今朝有酒今。朝吹，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忘掉今天。 几多岁，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有天总要乘风归去。 睇睇出边嘅天气系点样咯？系咪随风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天气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周末期间骤雨会较多噶。而家28度，相对湿度88%啊。 总要乘风归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 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故事。在外国有一位工程师，他每天都是很认真地去到工作的。咁佢自己亦都有自己嘅屋企啦，有位太太亦都有自己嘅小朋友。诶、哎，咁啱，原来佢仔仔生日、哦，咁咪就谂住啦。夜晚收工之后咧，就不如揸车翻屋企，路过一间嘅礼品店啊，咁就可以买一份嘅礼物俾自己仔仔啦。不过咧，因为呢一间嘅礼物店附近嘅停车场嗰啲车位咧都满晒啦。于是乎，佢哋将架车停咗喺路口嘅一个禁区嗰度，希望咧买完礼物出嚟之后咧就可以揸走。冇位就冇办法啦，抱住搏一搏嘅心态。点知当佢好快脆买完礼物之后，佢架车竟然间俾人拖走咗，可能佢停咗喺一啲好危险嘅地方。佢就谂啦，礼物虽然买咗。但是我应该攞翻个车先，定系翻屋企即刻陪个仔仔过生日呢？最后佢决定咗先攞翻架车，到咗拖车公司，佢同拖车公司倾咗好耐，最后都攞唔到架车，可能手续需要咧就系其他嘅部门同事去到跟进啦。佢就话到啦，第二日先至可以攞，实在系太迟啦，搞咗好耐，佢嘥咗啲时间，攞唔到车。仲要飞的士翻屋企，但系仔仔都已经瞓咗觉。等到佢翻到屋企，仔仔瞓咗觉，佢当然错过咗呢个生日啦。俾佢太太又闹咗几句，情绪开始崩溃。第二日佢去到呢个拖车公司，竟然间喺度破坏人哋公司，而且仲同在场嘅职员不断喺度嗌交，最后仲俾人报警。需要在警局那里拘留添， 因为呢件事，佢亦都俾公司隔扯咗。原因就系因为佢话佢嘅情绪管理好差，担心佢第日喺工作上边都会出现类似嘅问题。冇咗工作，祸不单行，太太都觉得呢一个人点解情绪咁差呢？一段时间之后，仲决定同佢离婚添。呢个时候，呢一位工程师情绪真系崩溃啊！随后佢竟然间咧策划咧一啲犯法嘅事情添，最后当然咧就系俾警察捉埋而坐监啦。呢个虽然听落去好电影式嘅故事，不过喺外国真系发生咗。情绪对我哋嚟讲好重要，我哋千祈唔好因为一时情绪失控，伤害咗别人，毁咗自己嘅前途。呢个世界上系唔会系有好多机会俾我哋可以后悔。后悔可唔可以弥补得到呢？有时唔得噶。一个人好多时逞一时之勇，可能做咗一啲唔好嘅事情。今日呢个小小故事就作为一个嘅小小警惕，希望喺今日我哋处理情绪上面，大家都可以 EQ 高啲。咁你就会发觉，原来呢个世界上都有好多事情唔系好难解决嘅啫。 能怎样？最暗黑的四周，你在发亮。大破损的仿佛处劣势打仗，将身体开始变异常。来想象，至少千亿细胞并未叫嚷。避过刀锋剑尖，血液有新流向，组织可再生长斗命长。某个刹那复制再遇上，听那叫喊带来回响。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It's another day。 重生吧，你拆开纱布将畏惧割下，以痛楚再种出最无谓的人马。谷底的你即管向上爬，这个意志改变了地壳，看那旷野变成繁花。纵使失去氧气，也要有勇气挺身挑战世界已半个世纪。这边耻笑你，那边想你死，你用行动作对比，也许不怕断臂，最怕你泄气。细胞可以爆发来横行天地，永远会衍生新的传奇。 It is another day。 特别室外温度28度，布志伦嘅一首歌曲叫做《第一亿次细胞分裂》啦。啊，转头快脆咧，回到时间早上嘅6:30，咁啊，听听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喺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今天早上有白元浩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蔡经文、 侯家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6:36，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今日朝头早嘅星期四嘅早上打电话俾芭比，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咁啊星期四嘅早上啦吓，咁啊都希望你今日工作咧顺顺利利啊。 我都希望今日工作顺顺利利啦，亦都希望咧所有听住晨光嘅朋友咧都一样顺顺利利啊！ 嗯，呢样嘢紧要啊！翻工翻学咧，朝头早攞个二头啊！哇，今日全日咧都 OK 晒啊！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星期四咧，嗱，上次我哋话星期二咧就系、是、一个礼拜开始咗冇耐嘅第二日啦，咁而家星期四咧就系、是、大家展望 weekend 嘅时候啦。 嗯，啱啊，呢、這个真系啱啊！多啲望向前方啊，人都充满希望啊！ 是啊，同埋呢大家都要记住一样嘢，就係、是、就算呢去到一个礼拜中期可能有啲疲累都好啦。其实呢你只要有目标呢，个人呢就会轻松啲，做嘢呢又会醒神啲㗎啦。 嗯，啱啊，正啊。 嗱，其实呢除咗话自己心态之外呢，食嘢呢都可以令到人醒神喎。嗱，不过讲食嘢呢一定唔够白元浩叻㗎啦。我知道白元浩呢自己煮嘢呢都发明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我见你都试嚟试去试嚟试去啦。 乱试囉。好多失败作你唔知啫。 係咩？但呢我见到有一样嘢呢，我记得你之前都有俾啲相我睇过，就係、是、关于煎牛扒啦。 哦，係喎，係喎，你有见过喎。煎呢同、 啊、 煎同烧我真係鍾意烧多啲呀，其实。 你中意烧多啲啊？ 系咯，中意烧多啲啊，好食好多啊，我觉得。 嗱、嗯，我自己咧就都几觉得自己系喺呢一方面冇乜天分嘅，因为咧我记得嗰阵时咧初初结婚冇耐咧，咁我都有入厨噶嘛，咁但系咧跟住我就记得，哎呀死啦，即系原来煎块牛扒咧都会煎得唔熟啦，咁呢样嘢咧就成为咗我好大嘅阴影咯。 嗯，咁啊，而家你都系交俾你屋企人啦呢、這个。 是啊，我而家一路去到即系依家呢个时候咧，我都依然好记得当日自己煎一份牛排煎唔熟啦。咁、 嗯、 我就觉得，哎呀，即系有时啲嘢你翻煎咧就冇咗嗰个感觉，同埋因为你已经整到靓靓咁样，哇，端晒上碟啊，跟住已经话攞晒出去俾人食啊，突然之间你话要再翻煎， 系啊，原来生嘅入边得三成熟吓、啊，真系。 系啦，跟住之后我就哎呀，永远都会好记住呢一个咁样嘅经历啦。咁、 啊、 所以以至到咧，我近来咧睇到有一个电视节目咧，佢教人哋煎牛扒咧，嗱佢好笑噶。 佢咩煎得唔熟，跟住用微波炉叮啊？ 嗱，我想话咧，佢真系有微波炉呢一个步骤嘅、 啊。 但系咧，佢微波炉嗰个步骤咧就唔系因为想整熟块牛扒嘅。佢话咧。原来呢嗱，佢个标题本身嘅原意系做咩呢？佢就系教人哋咧买一啲平价嘅牛扒咧、 嗯， 都可以煎到有雪花肥牛咁样嘅口感。 咁犀利？ 咁样做我就谂咯，系咪真系咁神奇啊？即系皆因你谂下，如果雪花肥牛嘅价钱同埋一块牛扒，即系如果你有平价吓， 嘅普通超市雪藏牛扒同肉咁樣啦，都未必係即係相似啊嘛。我覺得其實，咁於是我就喺度睇啊，到底點解咧咁？咁但係咧，我睇完之後咧，我又覺得都未必真係唔 work 嘅喎。但佢就教人哋咧，用一啲都幾特別嘅材料啦，嗰啲材料都好易揾嘅啫。嗱，咁佢話首先咧，其實你係要。將塊牛扒咧，你知唔知啲西廚咧，咪好中意揾一個鐵盤嚟盛住塊牛扒嘅？ 嚇，係啊，係啊，係啊。 咁跟住咧，佢就教人哋咧，首先咧，你就要揾一個鐵兜裝住塊牛扒啦。咁跟住之後咧，你就要開始處理佢啦。嗱，例如係咩咧？首先第一個步驟咧，就係你要將個盤咧，就係填滿咗啲蘇打水，即係蘇打粉開水啊。 嚇！ 咁然後咧，就將塊牛扒喺個鐵兜嗰度咧浸大概20分鐘。 浸啊！ 系、okay, 啦，浸住，即浸过面，我要成袋。 好啊，好啊，跟住咧， 咁跟住浸完之后咧，你就即系倒翻啲水出嚟咁样啦。咁、然后咧，你就要将佢咧，再摆落去头先讲嘅嗰个即系微波炉咧，就叮稍稍，即系可能10秒咁样啦，焗焗佢，等佢热热。咁跟住之后咧，你就再索干咗嗰啲水分啦，即系头先有水梳打水咁样啦。跟住咧就再喺个牛扒上面咧淋一啲奶精、哦。 奶精啊，哦、okay, 奶精系啦，即系你知道，譬如有时饮咖啡咪有啲细细个嗰啲， 细细个即开嗰啲啊嘛。 系啦，嗱，佢个原理咧就系话，因为奶精咧佢系有呢个植物性嘅油脂，嗱，佢系想淋啲油脂喺度。咁跟住之后咧，好啦，你又再咧。將個微波爐大概調咗去500W火力咁樣，即係其實低嘅，屬於係低火啦。咁、然後呢你就再又係叮佢大概分半鐘左右。咁你諗我其實你叮咗分半鐘，雖然低鍋數啫，但係嗰塊嘢肯定已經係加熱咗少少啦。 係啊， 佢就話咧，你就再攞個匙羹咧，就將頭先嗰啲奶精啊、梳打水嗰樣嘢咧，就將即係佢叮完之後，可能會起咗少少好似脂肪咁樣嘅嘢嘅。你當好似一嚿牛油煮到溶溶地咁樣嘅質地啦。跟住之後咧，你就要將佢咧就係、是、搽勻曬成塊牛扒啦。咁你搽勻咗塊牛扒之後咧，你就可以再去調味啦。咁你就再去煮，即係就好似平時你煎牛扒咁樣嘅煮法啦。咁你話咧，原來咧，你成塊牛扒咧就會好腍身啦，同埋咧佢嗰個咬口咧，即係個口感咧就會好似呢一個雪花肥牛咁樣。 我呢個整法咧，我一路聽嘅時候咧。我都有聽過，我自己冇試過啊，我有聽過咧，好多嗰啲餐廳咧，佢哋都會用類似嘅方法嘅，就用都係有用到啲梳打水啊咁樣去到做。咁佢哋嗰啲牛扒咧就唔需要買嗰啲好上乘嘅牛扒，但係切嘅時候咧都可以俾你有一種咧好腍身啊，好軟熟啊嘅感覺嘅。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自己其實都覺得啊，由細個成日去嗰啲即係讀書時期成日去嗰啲餐廳度食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咦都即係整得幾好食喎咁樣。不過而家知道咗，我有聽過呢個竅門啦。今日再聽你講嘅時候，我就會諗，可能佢哋真係用呢個方法，令到佢哋嗰啲牛扒咧感覺上咧就好似好食好多。咁啊，再淋多啲黑椒喺面啊，咁又有啲因為越多嗰啲調味料咧，就越容易咧就食得出咧佢嗰個香料嘅味，就冚咗佢自己本身嗰啲，譬如雪藏味嗰啲啊嘛。所以呢個辦法 我都怀疑系咁样， 我冇试过嘅，不过我觉得咧系真系 work 嘅。 所以我觉得咧，下一次如果大家都喺超级市场买到啲平价嘅雪藏牛扒咧，但你又想令到佢个味道同埋口感好啲咧，咁啊不妨可以试下头先我哋讲嘅呢一个提供啦。因为其实呢啲嘢都唔难揾啦，首先佢配咗啲食材，即系譬如奶精啊。各樣嘢，同埋不過你喺屋企揾個鐵兜，同埋你記住鐵兜係唔可以放落微波爐叮啊！頭先講， 記住啊嚇，係啦，咁鐵兜我嚟 注意啊，冇乜 浸滿塊牛扒得啦。好啦，唔該曬你，咁大家有時間咧就可以試下啦。OK， 一陣間見。 好啦，拜拜。 我係白元浩，開心當然會笑，唔開心我都會選擇笑。 晨光百科。 好啦，出面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今日同大家睇睇天气，唔系我哋而家最新个天气预报啦，而家就话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都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冰河时期呢？咁啊，当然系有啦。冰河时期咧，即系喺古时嘅时间啦，曾经亦都出现过。 所謂冰河時期啊，咁啊上一次嘅叫做冰期啦。北半球夏季嘅太陽輻射咧就較而家就多咗10%。嗰陣時就話到咧有啲數據啊，電腦氣候模式啊，模擬當時北極夏季温度咧就上升達到去到5°C。冰河時期咧的而且確咧係一個非常之可怕嘅一件事嚟噶。因为它可以令到呢就是叫做什么世界上我们经常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呢都会被冰封。然后呢我们人类亦都呢就是没办法在这个时间那里呢就是生活的。咁但冰河时期会不会再来呢，咁而家科学家呢亦都有好多不同的叫做猜测啊。冰河时期就是指地球大气和地表长期低温，导致极地和山地冰盖冰覆住，大幅度去到遮盖住我们的土地。大冰河时期又有小冰河时期，当然我们就不希望会出现。曾经在1742年的时间，日内瓦工程师亦都提出过可能冰河时期会再来临的，但我们当然就不希望会再来临。如果你说大冰河时期的成因可能是因为有大气里面一些的成分，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等的浓度也是关键的。还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就是地球轨道的变化，也就是所谓其中一个叫做米兰科维奇循环，更加有可能是太阳在银河系中的位置有关的。这些都是研究当中。板块运动也是有机会跟冰河时期有一种的关联在这里的。有科学家推出要这么多个的成因，包括就是例如太阳输出能量的变动、地球和月球系统轨道的动力学、大的陨石撞击、火山爆发，这些都是有机会成为就是冰河时期的原因的。今日我哋睇冰河时期咧，就喺电影嗰度睇到，可能你都会笑下啦，见到啲动物喺度大迁徙。咁但系如果哎呀真系出现冰河时期嘅时候咧，我哋咧就真系得个惊字啦，希望佢唔好嚟啦。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8%，黄然一首歌曲叫做《轻盈》，这个时间梗系有即场 KOL 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的 KOL 系列咧，又要请阿海出嚟先。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上次咧，我都听到如痴如醉嘅，听你讲布料，系啊，尤其是见到你啲衫真系太靓啦。 嗱，呢句就我唔会同你讲唔系啩咁样啦，咁就会同你讲声多谢晒。 系啊，喂，今次讲咩布料啊？同我哋， 喂，讲下一啲咧。上次我哋咧其实就讲都系一啲比较系天然纤维嘅材料嚟嘅，譬如我哋上次讲有棉啦，有麻质啦，呢啲啦都系啲天然或者系丝啦。其实都是啲蚕丝咁样啦，佢都系啲天然嘅物料。咁我哋讲过佢有一啲优点，亦都讲咗佢啲嘅缺点嘅。但系咧，随住即系时代嘅一路嘅进步啊，咁样啦，你睇件衫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发觉，你而家好少好少都会买到，譬如系 100% 嘅 cotton， 除非你话我真系 有啲人真係會嘅，譬如佢係對棉質佢相對會冇咁敏感。 係 有啲人 100% 棉都唔得㗎，即係所以都唔可以一概而論。但係譬如有啲人佢著開，佢真係有一啲布料，佢真係唔可以少少刮佢都唔得嘅。 嗯， 佢都會敏感嘅，佢真係要選擇 100% cotton。咁你就要去揾啦，係咪？ 嗯。 但係一般如果你出去買啲所謂嘅時裝啦，一啲 fast fashion 又好，或者就算係牌子嘅嘅產品都好啦，其實你都好少會見到係100% 乜乜乜咁样噶。 嗯，我对上一次见到呢一个字眼就系买 BB 衫嘅时候咯。 冇错啦，通常小朋友嗰啲咧就需要啦，因为 BB 嘅肌肤真系好敏感噶嘛，我都好少有翻 BB 嘅肌肤敏感啦。即系我真系着乜都得嗰啲嚟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即系我即系你唔可以用我嚟做一个准则嘅，即系我系少少刮我都接受嗰啲嚟，衰到咁噶。所以每个人嘅接受程度咧其实都唔同。咁今日咧就想再讲多两只嘅布料，睇下可唔可以解開到大家即係少少所謂嘅一啲迷思又好啦，或者對佢一啲嘅唔了解都好啦。咁希望大家喺買衫嗰陣時見到呢啲嘅 label， 其實佢係咩嚟嘅咧？咁樣都會有多丁咁多嘅認識咯。 好啊，咁到底今日講乜嘢咧？ 其實咧，我哋上次講嗰啲就係啲天然纖維啦，今次咧就輪到呢啲人造纖維要出場啦。 嗯， 通常比較咧用喺啲衣物嗰度咧，人造纖維比較多嘅咧，其實就會係我哋成日都會見到嘅咧，就係 polyester。 嗯，係嘅。 佢就係啦，佢就叫聚酯纖維啦。另外咧就係尼龍。 嗯， 如果我講尼龍，其實你會諗起啲咩咧 ，Barbie？ 我啲布袋咯， 係啦，或者尼龍袋啊， 尼龍繩咯， 比較係啦，即係都係啲銀啲啊。强硬啲嘅嘢会唔会 咧？听 到 尼 龙呢个感觉咧，其实都会系嘅。呢两种嘅质料啦，即系讲尼龙同埋聚酯纤维啦，其实佢哋都系一啲较为轻嘅人造纤维嚟噶啦，已经系两者都会有一个共通点，就系佢哋个耐用性都会比较高啦。因为佢哋个强度比较高啊，所以咧而家咧我哋随住时代嘅进步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买一啲叫做有功能性嘅衫。 系。 例如一啲運動衫啦，即係呢啲就係功能性嘅衫啦，都會比較多咧，就係用呢一啲嘅物料嚟到去做嘅。即係好少會見到，譬如我要買一件跑步衫咁樣，佢話俾你聽，佢係 100% cotton， 係唔work 嘅，即 係 唔係太 work 啦。可能有啲人真係要咗 cotton， 如果去跑步咁唔出奇啦咁樣，但係就。通常你去到一啲運動性啊，譬如而家嗰啲啊，即係啲跑褲啊，各樣嘢咧，你都會見到其實佢都係使住係 polyester， 係嘅， 或者佢都會有某個程度咧，佢都係一啲尼龍嘅質地。咁講下少少佢哋個源頭究竟係點啦？先講咗尼龍先啦。 嗯， 尼龍咧其實都比較早期嘅，應該係1930几年開始啦，就已經係被發明咗尼龍呢一種嘅布料。 嗯， 咁當初其實佢哋點解會有尼龍俾人哋即係被發明出嚟咧？原來咧就開始啲人要揾咧絲嘅替代品啦。 嗯。 你試想像啫，你次次要隻蠶牛啲絲出嚟， 去搞好耐啊！ 布我都搞幾耐，同埋都個成本都幾高喎、啊。咁樣，當你又想做一啲好似絲嘅感覺，但係又想個價錢唔好咁貴，又開始可以生產得多少少嘅時候咧，啲人即係、就是、人個腦同埋嗰個技術都會不斷咁進步啦。於是乎咧，就有尼龍嘅出現。最初咧，你估唔估到咧？其實尼龍咧嗰陣時出嚟係做啲咩嘅產品咧？咩嘅衣物咧？最初咧，其實尼龍咧係我哋做絲襪啦。 哦， 係啊，即係我哋做絲襪。咁你我哋雖然叫絲襪啫，但你真係唔會著到啲 100% 真絲嘅絲襪，就太矜貴啦，係嘛？一勾咁就冇噶咯噃。所以咧就用咗尼龍嚟到去做。咁然後去到大概1940年左右啦，咁跟住就有 polyester 出現啦。 嗯， 咁都係比較開始咁樣去即係廣泛咁樣使用啦。咁先講下尼龍其實佢有啲乜嘢嘅特質先咁樣。咁大家可能一見到尼龍唔使太驚嘅，哇！著尼龍係真唔係刮咪好刮咁樣。 嗯， 其實咧尼龍相比 polyester 咧，佢都係比較柔軟啦。佢依家比較滑順，因為你摸上手其實佢哋織咧，而家織出嚟咧都會比較滑啦。比較有光亮。性啦，同埋嗰個彈性咧，都會比 polyester 高一啲嘅。 係 係啦，但係咧，佢就係嗰、那個，即係佢做布嗰個含水量咧，其實比較高啊。所以咧，其實佢嗰個嘅要乾身咧，佢需要一啲較長嘅時間。 嗯， 係啦。咁調翻轉啦，如果我哋真係要比較喺呢啲方面嘅時候咧 ，polyester 咧就比較上係冇咁吸水嘅。 係。 系啦，所以佢嗰个排水啊，或者我哋叫做一个疏水嘅性能咧，嗰、那个疏水性佢比较好。 嗯， 如果听到呢度咧，就会回应翻我哋头先讲嘅嗰样嘢啦。polyester 就会比较应用于喺啲运动衫上面啦。 系系啊， 系因为佢冇咁吸水啊，咁所以佢当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咧，佢排汗啦、啊，就会比较容易啲啦。用嚟做运动衫系比较适合嘅布料啦。 嗯， 系啊，咁就即系头先咁讲啦，尼龙俾人个感觉都系喂唔舒服啊。 即係刮身啊咁樣啦，但係都係咁講啦。隨住即係現代我哋而家個紡織技術咧，不斷咁樣去改良啦，佢嘅舒適度咧都提高咗好多好多。 嗯， 已經可以做到一啲咧比較一啲嘅輕薄啲嘅布料啦，比較即係舒服嘅，其實都係。 係。 但係當你如果著尼龍嘅時候咧，就要提醒大家啦。去洗啊或者處理嘅時候，應該要點樣處理？譬如你真係見到，咦嗰、那個嘅成分嗰、那個。标签咧，你见到佢有尼龙嘅成分、拉伦嘅成分咧，咁你会点样做呢？避免用高温去清洗。 嗯， 系啦，因为佢有机会会缩水。 系， 系啦，同埋咧就系、是、唔好去烘干咯。 嗯， 由佢自然干咧就系、是、处理尼龙咧最好嘅方法。如果你真系要烫嘅话，都系要用低温去烫。即系唔好兜嘢就哇好高 辣落去咁， 一嘢辣落去咧就真系衰嘅件衫就会咁样样啦。呢个就尼龙嘅一啲嘅特质啦。咁另外就讲埋 polyester 啦，因为有啲人咧一见到 polyester 或者我哋有阵时啲客都会问我哋件衫，诶佢嘅成分系乜嘢啊？咁一幅佢系 polyester 咧，佢即刻话嗯咁唔使啦，好却步嘅，因为大家一听到 polyester， 嗯系啦，我都唔明点解大家会对呢个布料咧嗰、那个印象好似唔系咁好， 抗拒啊好似。 有少少嘅，即系当你同佢一讲啊，呢个系棉啦，佢又好似好受欢迎咁嘅。但系棉质的而且确，佢真系喺做衫嗰方面做全棉又比较贵啦，或者而家就佢嗰个可塑性唔系咁高啊，所以人造纤维会应运而生咁，即系都唔使对 polyester 太过却步嘅。佢、有啲好处咧，就系佢冇咁容易被撕烂啦，弹性都好啦，快干啦，唔易巢啦，唔易缩水啦。同埋佢个抗菌性咧系几高噶，唔容易系啲好容易会有生虫啊，有细菌嘅布料嚟嘅。 系， 所以咧又系回应翻我哋头先咁讲啦，佢可以用喺内衣裤咧嗰个使用系比较高噶。 嗯， 正正就系因为佢嗰、那个即系嗰、那个防菌性啊系高啊，所以咧好多嘅内衣裤其实你一睇哦 polyester。咁你可以想而知就係話，其實啲咁貼身嘅衣物呢其實都用到 polyester 嚟做呢，大家都唔需要對 polyester 係咁即係咁唔好嘅，我覺得嗰個印象。 應該都會幾舒服喎。其實你聽得話佢又做啲譬如貼住個身嘅內衣褲或者係絲襪，其實呢啲質地一定係舒服滑身㗎喎。 係，但係當然你講到去環保嗰個層次呢，有啲人就會覺得一聽到係人做嘢嘅時候呢，你就會覺得係咪一啲好唔環保嘅嘢呀，天然纖維。冇錯，佢的而且確係相對環保，因為佢真係容易，即係喺你嗰、那個當你件衫你真係唔要嘅時候咧，其實佢要喺分解嘅過程啦，佢即係破壞環境嗰個程度係低好多啦，當然就，但係亦都係嗰句啦，隨住時代嘅進步開始咧，大家都注意環保呢一件事，其實人造纖維咧透過科技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其實喺佢之後再分解處理嘅過程之中咧，可能佢需要較長啲嘅時間，但係佢都係可以被分解，或者透過一啲嘅技術。其实佢都系可以被分解得到嘅一啲嘅物料嚟嘅， 系 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总括嚟讲啦，当大家买衫嗰阵时咧，真系要睇清楚嗰个成分嘅 label 啦，个 washing label 究竟系点样啦，点样去清洗处理啦，亦都希望经过呢两个礼拜咧，同大家讲嗰啲布料啊、个成分啊、处理啊、优点缺点啊咁样，大家喺拣衫嘅过程之中咧，可以帮到下手咯。 嗯，一定帮到手啊！听咗咁多个资讯咧，第时买衫嘅时候睇到啲标签咧，都唔会咁迷茫啦 、可能会更加迷茫嘅啫，因为有阵时我哋吸收嘅资讯多咗，会谂多咗。不过唔紧要，如果有咩迷茫咧，其实即系而家资讯都好发达啦。我觉得我哋即系随时都可以揾到关于啲布料嘅资讯，咁买衫嘅时候咧，大家都会放心啲咯。 嗯，啱啊，好啦，今朝早唔该晒阿海， 下次再倾，拜拜。 如果大家要买衫嘅时候，不妨喺布料上面咧就斟酌一下，上网搵一搵呢个布料到底系点样嘅咧，咁又可以咧认识多啲啦吓。好，时间好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嘅，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噶咯。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陪住你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 我是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 多谢大家打气， 请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我是苏华伟，我们一起支持香港运动员，为他们打气。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压轴出场，港队男子羽毛球代表陈浩源、朱文佳分途出战 WH 2级、SH 6级单打，力争出线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我前日喺观塘骏业街游乐场撞到 uncle 同 auntie， 见到佢哋同啲街坊有讲有笑，面色又好，好开心咁。 咁系同建筑署喺2019年推出嘅长者友善设计指引好有关系噶。 吓，有啲咩关系啊？ 梗系有关啦。建筑署在设计观塘骏业街游乐场 InPark 的时候，就应用了长者友善设计指引，以安、扶、知、乐四大设计原则，建造无障碍和能够满足长者生活需要的设施嘛。 例如安就是提供安全环境，行人路够平坦，选用防滑地砖，路边两旁就设有扶手，减低长者受伤的机会。 而扶是指提供无障碍环境，例如是设置车道，令使用轮椅的长者都可以自己周围去。 我都留意到现在很多地方的路牌指示字体都大只了，清晰了，找路容易些，都可以鼓励长者多些出街，那一定是知了。 同埋啊，现在有很多的休憩空间，有遮阴，有凳坐，又有健身设施，等他们可以约埋朋友一起做运动，倾下偈啊，咁就能够做到身心都健康，亦都是四大设计原则当中的乐啊。 所以我咪话咯，屋企嘅长辈唔单止人健康咗，仲开心咗，咪同建筑署推展长者友善公共建筑有关系咯。佢哋仲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全城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设施大奖，真系实至名归啊！ 声音演绎阿欧、崔杰彤、白元浩。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7:08啊，咁啊，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同大家一起睇睇今日朝头早咧都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吓，今日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咁啊，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咧就系星期四啦，2021年嘅9月2日，咁啊，唔知道出边嘅交通啊，同寻日开学日比咧啊，有啲咩唔同咧？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差唔多啦，因为开咗学啦，所以咧咁早咧就开始有车龙啦。讲俾大家听啦，都系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咁咁多条隧道咧比较车龙长嘅都系将军澳隧道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啦，龙尾就排到过晒电话机楼啦，喺香港单车馆噶。咁而路面方面咧，都系呢个樽颈位啊，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嘅，就系咁多啦。 啊，咁啊都算系正常啊。 系啦，正常嘅车龙咯。 系，不过咧都即系见到好多交通意外啊。咁啊，相信咧即系都要即系早上嘅时间咧提一提各位驾驶人士。咁啊，出边有阵时都会突然之间落雨啦，系咪咁天雨路滑啊？咁啊，尽量咧保持一个安全嘅行车距离。 唉， 呢个真系好紧要。 系啦，唔好讲话天雨路滑啦，就算阳光普照啊。咁即系其实揸车朋友咧，系咪真系同？同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咧，真系唔好贴住架车啊！咁啊，可以避免好多意外咯。我自己咁样谂，你觉得啱唔啱啊？ 我自己都系驾驶人士啊，即系Didi讲得好啱啊！有阵时如果见到啲车咧，因为我同前车保持咗个距离啊，咁咪就打灯摄入嚟啦，唔紧要。咁我就收慢少少，又再保持一个距离，因为始终咧我唔知道前面发生咩事，特别如果我唔小心跟咗喺啲大车后边，因为我得一条线嘅，咁我跟咗喺大车后边嘅，咁我高个距离咧。更加會咧就係離遠少少啊，因為你我睇唔到再前面發生咩事啊嘛。咁萬一前面架譬如大貨車佢耷停嘅，可能前面有少少嘅突然間人衝出嚟嘅，佢耷停嘅。咁我都可以即刻即係收掣收得切啦，係咪先？ 係啊，其實揸車朋友真係諗下，你喺高速公路開到咁快，真係其實好危險㗎。 係啊， 所以其實你揸得架車你就負責任，所以我係一個負責任嘅人，我唔揸車。我同你講過，我好驚啲大車喺隔離邊咧，一經過我心就震啦，即係我驚會害到其他人啊嘛，所以無謂啦，自己知自己事。 啱啊，咁啊，同我哋留意住交通路面嘅情況咯。 所以大家小心小心啊，晨早流流最緊要小心加開心。 冇錯，保持安全距離啊嚇。好，唔該曬 Didi 嘅。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小白。头先听到 Didi 话唔揸车，乡居嘅配美人，咁啊， 系啊， 唔使揸车嘅。 打 个电话 啊，柴可夫司机出现啦。 系啦，有啲靓仔啊，靓仔老公嚟接你咪 OK 咯。唉，揸车好攰噶，你估得意咩？系啊，成日都有啲咧汽车宣传咧就话，哇，呢、這个新嘅型号乜乜乜，跑车乜乜乜房车，享受驾驶乐趣。喺香港真系冇乜驾驶乐趣啊！你塞多几次红隧，你就知道乜嘢系驾驶乐趣啊！喺香港嚟讲啊，咁啊，希望今日大家路路畅通啦。望望天气先，今日咧蓝天白云都有嘅，天色几好啊吓，太阳亦都出咗嚟啦。所以温度方面咧熱熱地嘅，咁你話喂轉個頭有冇機會驟雨啊？咁啊絕對有機會嘅，機會高唔高啊？我亦都唔知道，因為有呢個局部地區驟雨啊嘛，隨時咧九龍塘有落，但係灣仔又唔落，但係咧天水圍有落喎，咁樣天有不測風雲就係咁嘅意思。咁你可能會話喂阿歐神早流流講咗，等於冇講啊？又唔係喎，有啲嘢你帶定把縮骨遮，擺個書包又好，擺個手袋又好，咁呢啲有備無患啦。除非你話唔係個平時工作個地點咧，由屋企到工作嘅地點，以至收工翻屋企咧，都唔使淋雨嘅，一滴雨咧都唔使淋到，因為依家今時今日都有好多有瓦遮頭啊，或者天橋博天橋啊，根本就唔需要擔遮。有啲地方真係咁樣嘅喎，咁所以咧，即係自己去諗一諗，究竟今日行裝係點啊？手袋或者背囊入邊應該袋啲乜嘢，配備啲乜嘢？即係唔止學生要執書包啊，其實有陣時打工仔都要執個書包，因為如果唔係你每一日咧個袋其實都幾重啊，又平板又嗰啲尿袋外置充電，跟住又整把遮，跟住又 可能有啲平時想睇嘅書啊咁樣噼里啪啦加埋一齊咧，我發現咧啲打工仔嗰啲背囊咧隨時重過啲學生啊嚇，咁啊呢個都需要留意一下，同埋需要準備一下嘅咁啊。详细天气方面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啦，唔该晒， 唔该晒啊，哦，唔该晒啊吓，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咁啊所以真系头先阿 O 都讲得啱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咁啊，好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啊会去到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又落雨又热啊，咁啊天气变化好大，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啊听日天气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亦都系较多添。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我哋一齐上堂啊，上晨光大学堂啊！ 晨光大学。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我自己咧都算系一个八卦嘅读者嚟嘅， 咁 啊，经常咧睇到啲网上嘅新闻啊，或者系啲报章嘅娱乐新闻咧，即系发觉原来其实系咪呢一排咧叫流年问题咧，好多艺人事故啊，真系今年。 咦，你睇完之后真系会问嘅 喎。系啊，我真系觉得其实有事故系咪真系代表可能喺当中一啲沟通啊，或者安排上面出现咗啲漏洞，所以先会出现啲事故咧？ 我。都是行业的一份子、都不是只是这排啊 时时都有咩 又未至于枕住都有的。我想你都是讲紧近排是近啲我哋啦 是 啦、就是、 近呢几个月啦。 啊大中华区特别是有几、有都有好几单啦其实。咁但是我哋有留意消息嘅香港已经算是少㗎啦韩国都好多㗎。 韓國我又反而少睇啲嘅，真係。 啊，日本內不時都有嘅。荷里活就更加有啦。咁、可能荷里活嘅就因為大家接觸荷里活嘅都係一個即係睇電影同埋睇劇。咁未必會話跟進好多 news， 咁但係我就跟得好足嘅。咁都睇到唔少嘅。係㗎，真係都其實都幾大影響嘅，因為影視娛樂啦，但對於大家嘅生活其實都。幾大影響嘅，幾重要嘅。咁變咗，就算你唔係話係你係一個 fans 都好啦，或者你唔係一個粉絲去追星嗰啲人都好啦。啊，你成日都對住噶嘛，咁你會覺得，哎呀，點解會咁噶？哎呀，有冇人受到傷害咧？咁呢啲我會明白，即係所以我唔會覺得你係即係純粹係因為八卦咯。因為其實有啲嘢係慢慢就係已經成為咗你生活嘅一部分嘅。 都 係 嘅，但係咧我自己有一個嘅少少觀察啦，唔知道係咪真係嘅咧？就係咧，好似咧多數出現呢啲事故嘅時候咧，嗰個藝人咧或者佢嘅事業咧，通常都係喺一個高位嘅。嗱，亦都可以咁講啦。可能如果佢喺一個低位嘅話，就冇乜人有興趣去發掘佢咁多嘢或者報導佢咁多嘢啦。 啊，系嘅，咁佢唔出名或者唔红，唔多人留意都冇人报道。或者可能你有留意到，你两嘢就唔记得 啦。啊，系啊，其实系、啊，真系、啊。 所谓出事故咧，啊，真系有太多事故啦，因为人生在世，啊，有啲可能系即系外界整到有啲事情发生，有啲系自己形成嘅。 系 啊，咁太多事情啦，即系好难话三言两语就解释得晒、形容得晒嘅。开头话。聽到有好多藝人嘅事故啦，近排咁我其實我都有感覺嘅， 係 啊幾種感應，有啲諧音啦嚇，有幾個色咩色咧？第一唔認識，唔認識咩咧？我冇即係出事一般出事嘅事嘅人咧，我都冇同佢哋有直接 關係 啦，或者工作往來。咁呢個係我 so far 我嘅 career 嘅一個好彩嚟嘅，真係一個 blessing 嚟嘅，因為處理啲事情其實真係好痛苦，因為你去到講緊唔係就咁話緋聞咁簡單㗎啦，好多時候已經係講緊甚至乎有啲係牽涉到有法律上嘅嘢啊，有時甚至乎係有生命生與死嘅事情啊，或者精神嘅問題啊，即呢啲已經唔係話一般可以講話係根本上係冇得解決嘅嘢嚟嘅。咁其實面對呢啲嘢，我哋作為經理人又好，作為朋友又好。是好都好痛苦嘅，咁我第一个色我系唔认识啦，好啦，咁第二个色就真系入翻正题啲啦，就系、是、惋惜，或者可惜。而家系讲紧先，我哋先讲话有成就、有成绩嗰啲艺人，大家都知道，就算你唔喺呢行都知道，好难噶，搵食搵钱系好难， 要人中意你，我讲过好难。 嗯， 要红好难，要维持一路咁样持续去红有人气，难上加难。 嗯， 咁几经辛苦，你做咗一年、三年、七年、十年， 累积到呢个位啦，先至 你都仲喺度啊。 嗯， 你仲系依然人气咁强。依然咁多人留意，依然咁多人拥护你、爱戴你、鍾意你，投资者会俾钱你，邀请你去做嘢、嗯。其实万千宠爱嘅。嗱，当然啦，你可以话俾我听，哎呀，其实当中嘅辛苦你唔知啫。咁呢个另外再讲啊、 嗯。 但系嗰个事实，呢、這个唔系话净系单面向嘅。 嗯， 那个事实你真系万千宠爱。 系 你净系有 job 做已经系万千宠爱啦。 嗯， 系嘛？你行出嚟，出个 post， 有数以万计，甚至乎数以十万计、百万计嘅 like， 已经系一个宠爱嚟噶啦。 嗯， 咁你因为可能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其中一个就系头先我讲嘅初心，失去咗个初心， 嗯、 改变咗你一啲嘅思想，改变咗你一啲做人嘅态度，一啲嘅风格，一啲嘅作风，你系将嗰样嘢真系抌咗落海嘅，咁、 嗯、 我系会觉得好惋惜同埋可惜咯，咁、 嗯、 就继而就会令到我即系惋惜完、可惜完之后，就会有少少感慨啦、 嗯， 就啊点解？我哋已經好細個啊！我諗，當然咧，又係講緊我細個嘅時候啦、 嗯。 我讀書嘅時候嗰啲咩德育課咧，而、 嗯、 家好似係冇德育課噶嘛，係嘛？ 冇呢一個名堂咯，但係都會有教嘅。 係啦，教乜嘢？好細個已經教珍惜咯。 嗯， 啊，又係一個第三個識字啦，珍惜。又係嗰句啦，我問頭先問你，你明唔明咩叫初心？ 嗯、 你話你 明， 我問你明唔明咩叫珍惜？你都明， 都明， 係人都明。 嗯， 啊，你有冇做咧？ 嗯， 真系珍惜喎、啊，珍惜食用水咁，你到啊谂住山水蚝咯， 系啊， 珍惜食物咁，你唔好嗌咁多嘢浪费咯。咁、嗯、珍惜你嘅工作咧， 嗯， 珍惜你嘅万千宠爱咧，啊，珍惜你嘅机会咧，乜嘢叫珍惜啊？ 嗯， 啊、你点样去用你嘅态度、你嘅性格、你嘅行为举止， 嗯， 去保持住嗰样嘢，呢啲珍惜唔系净系。但就係唔單止係由心而發啦，仲要係行動去配合。 係 啊，咁所以其實珍惜我容易講得你明， 嗯、 但係其實我教唔教到你咧，我其實教不到 亦都推動唔到一個人去做。 係啦，我講咗、嗯、，Barbie 林慧小姐，你要珍惜你而家有嘅嘢。 跟住我答你哦， 咁係啦，你咁岌頭噶 、哦， 我知啊，我好 我有啊，咁仲要咁答你添。 係啦，翻轉頭另一面門口都未行出去，Jerry 講咩話頭先佢？唔记得咗噶啦，咁系咪我有问题咧？唔系，系咪你有问题咧？都唔系、 嗯， 珍惜咯。 咁、 好啦，哇喺 Jerry 系得咁多色啦，仲有一个，最难以启齿嘅一个不足色，系、啦，我觉得有好多 case 系会觉得不足色嘅，点、解觉得不足色咧？其实机会咧真系得一个半个、就系你人生， 亦都唔好谂住自己一定系下一个咯。 系啦，真系唔好难有第有一个机会都已经好难噶啦。 系 咁，当然你有咗第一个容易，有第二三四个嘅。咁、我可惜惋惜之余，我亦都觉得你不足色咯。 嗯、 因为其实唔系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有。second chance 嘅，好多人第一个机会都冇添，系嘛？见到呢啲事情，我哋又会知得多啲噶嘛，即系我哋比起一般人， 你会估到佢个运作或者佢点解会搞成今日咁嘅咧？ 同埋都即系都系都会问一下嘅，咁你风闻耳语梗知道多、多过你哋少少噶，咁你就会觉得就系有头先嗰几样嘅几个识字咯。咁所以咧就你话近期都系我哋一开头讲到近期我见到呢啲事情嘅时候咧，咁即系作为一个观众，咁即系梗系觉得可惜啦。咁、但系我就已经平常心啦、我唔认识佢哋啊嘛，咁我唯有同我认识嗰啲人，我去同佢哋去用呢啲故事去做一个例子，大家去检讨下点样去审视自己嘅人生咯。讲到尾都好，呢样嘢对我哋影响真系好深， 都系嘅。 所以我哋希望点解我成日都挂住口边，我只系希望你好嘅原因，其实我想你好，想搵艺人好，想个作品好嘅时候，其实我希望我嘅人生旅程入边会有你嗰段情节。一啲劇集去了解到每一个唔同嘅当地嘅一啲文化囉。 啱啊，咁今朝早同 Jerry 傾住咁多先，唔該晒 Jerry。 Thank you。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 受够，很想怕家有已家有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身体随心意，要心留忧亦留忧，总需停一次，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像迷糊的鬼子性追究，着了像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承受，走出了竞技场，拍翼回上，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随心意，要信留要亦留也意，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再追一是追啊，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矣。 今天加上学友，日出时阳，街灯安睡，室外温28度啊！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好，早晨啊 ，O， 系啊，小伯，今日讲下呢一个啊，琴日唔知大家有冇睇咧呢个残疾人奥运嘅香港代表队啦，香港硬地滚球嘅名将啊，梁玉荣喎，咁啊五朝元老嚟噶啦，最后一集咧就够淡定咁啊，呢个报章写嘅，我自己咧就再睇翻重温，因为琴日都系咁做嘢，跟住睇翻嘅时候，哇！真系唔系咁容易噶， 好难啊， 好难。 佢有几个技巧，有啲咧就系碌过去啦，有啲咧就向上 过去 抛过去，跟住就睇佢落点嗰个位置。 系啊，哇，好难啊，真系。 即系嗱，我自己咁样纯粹讲啊，幻想一下咧，去一啲叫做主题乐园，都有好多呢啲摊位玩啊，掉嘢嗰啲摊位咧。喂，我十次掉十次都唔中噶， 大家咁话 系咪先？ 所以我哋要换好多。 我真系好佩服佢哋，真系真心讲。 我哋要换好多硬币啊，同埋想抌只公仔翻嚟咧，都 同埋我 系 一定会放弃咯。我抌多几次抌唔中嘅话， 系 谂下人哋咁多年五朝元老， 系啊， 嗰个坚持真系好好。 我哋啊，不能。同一起讲嘅，我哋都系抌公仔，人哋抌到个奖牌翻嚟啦，系咪啊？厉害厉害！咁阿荣咧就接受媒体报道，媒体访问咁啊讲啦，话承认咧首局领先之后咧，其后嗰两局就比较紧张一啲，咁但系咧赛后啦，佢接受访问都难掩兴奋之情嘅，更加一度咧有少少想喊咁样啦。嚟之前咧都冇谂过自己单打咧会攞到奖牌嘅，咁啊今日攞到铜牌已经好开心啦。 嗱，仲有今日继续集气，点解咧？阿荣咧就会同啊队友啦，刘永恩啊，同埋咧黄君行啦，就会一齐啊出战呢个 BC 四级嘅双人赛咁啊。呢一个嘅比赛咧，希望啊都能够再为香港队增添一面奖牌，咁就正啦。 系啊，全城集气啊，港队加油！ 今日是九月二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廿六，适宜开光、解除、定盟、纳采、嫁娶、收造、动土、迁徙、入宅、拆舍、起基、安门、开市、交易。 今日好日子 ，I like it。 Have a nice day。今日记诸事不宜。 吓、啊，咁即系点？ 唔使谂咁多，随心做事情咯。今日都系南妹雪条日， 我会喺炎热嘅夏天享受冰冻嘅雪条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阿富汗塔利班高级成员哈卡尼表示，阿富汗新政府的组建进入最后阶段，已经完成九成至九成半工作，最终结果未来几日公布。另外，阿富汗傳媒引述塔利班文化委員會一名成員表示，塔利班最高領導人阿洪扎達將擔任阿富汗政權領導人。報道說，塔利班為阿富汗境內各省區任命了行政官員，包括省長、區長和警察局長等，並已經開始工作。阿富汗塔利班在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举行巡游，庆祝美军撤走，并展示美军留下的军备。片段见到多架装甲车排成单行，沿一条公路行驶，很多悬挂塔利班旗帜，武装人员坐在其他车上驶过，他们拿着美国 M16 步枪等轻型武器，不少人在两旁围观。至少一架黑鷹直升機在上空盤旋。另外，塔利班人員包圍潘傑希爾山谷的反抗軍，塔利班領袖呼籲反抗軍放低武器談判。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透過視像會見正在天津的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王毅說，中美氣候變化合作不可能脫離中美關係的大環境，美方應該同中方雙向而行，採取積極行動，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王毅說，近年來中美關係急轉直下，面臨嚴重困難，原因是美方對中國作出重大戰略誤判，解鈴還需繫鈴人，美方應該停止將中國視為威脅和對手，停止圍堵打壓中國，採取實際行動改善中美關係。新華社引述克里說，美中合作應對當前緊迫的氣變挑戰至關重要，美方願意與中方相互尊重，加強溝通對話，為推動落實巴黎協定目標樹立典範，亦為解決美中關係面臨的難題創造機遇。天氣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我接济，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时间嚟到7:38，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5%啊。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啊， 点啊？细 个多唔多影相？而家会唔会睇翻嗰啲留影嘅咧？ 细个嗰啲啊， 系， 梗唔睇啦。你以为我系嗰啲咩怀缅过去常陶醉嗰啲人？我唔系啊， 唔系啊，佢通常都系俾人影。到咗呢个年纪，钟哥可唔可以过嚟影张相啊？可以， 好得意嘅。如果你而家你叫做任何人啦，望翻之前啲相咧，其實多過一年，你已經唔敢望噶啦， 嚇， 唔敢望翻。 所以一望就望翻幾十年前嗰啲咯， 都唔敢望。你最多係望一望咯咁樣，因為你會睇到點解嗰個容貌相差咁遠。 嗯，你都會、啊， 你都唔夠膽望。 係咯，我以為 我 啫 ，delete 曬我雲端啲相啊，成部手機抌咗佢。 因為我永遠覺得咧，即係成日有啲人話啦，哎呀，而家人個人老咗啦，個人老咗啦。我唔係喎，人咧。是真的我堅講的、 啊、 人真的越老越正的，很多人都不贊成這一句，但我真的堅講人真的越老越正、 啊、即是你覺得你自己都是 這個當然啦， 中哥咧係好中意睇嗰啲叫做美國啊或者外國嗰啲荷里活電影嘅。其實好多荷里活嘅男星咧，去咗一個年紀咧，佢、 啊、 做乜嘢都好睇。譬如我哋之前講《Father》嗰套電影， 係啊， 即係嗰個演員叫做攞咗金像獎啦 ，Anthony Hopkins， 安 東尼學件事、啊、安 東尼學件事。跟住譬如你。细细个就会听，仲系咪咁中意罗伯迪尼路？罗、伯迪尼路依家即系做任何角色都好睇、 啊， 搞笑啦，好搞笑，扮黑帮啦，好黑帮， 系啊， 扮型啦，好型， 嗯， 扮外父啦，好外父 啊， 哇，乜都齐晒、啊，你边够佢玩、啊？ 曼由以前毕业生到而家两个层次嚟， 系啊，即系譬如摩根费曼咁样、 嗯， 喂，你做神盾局又得。唔做神盾局， 一個 Samuel Jackson 係啦，又係咁樣，即係你做 以前睇佢做嗰個 perfection 嘅時候，又係即係嗰啲叫做年青啲嘅 小心啲 啊嘅黑人物咁樣啦，即係佢呢個黑人物唔係因為佢嘅膚色，因為佢嗰個背景啊嘛。咁、到而家做神盾局又係另一個層次。 你諗下，即係幾好睇，所以即係男人咧，真係唔怕老，有你呢句我放心。不過 怕老最怕甩頭髮啫。系嘛？ 其实都系一个 钟哥出去饮 啖水先啦、啊，回一回气先。 阿小白，你不如入嚟顶住节目先。我都唔叫你 Kitty 啦， 叫我衰人咁。 Kitty 菜啊， 喂嗱，你头先讲嗰个咧，我同意嘅。有啲人咧，即系越睇越顺眼，或者咧，即系到咗某个年纪咧，佢样开始变添啊，我会觉得。即系唔知系咪即系多咗经历定系点啦？ 唔计整容啊， 唔计整容系啦，即系可能系佢个人嗰个气场唔同咗。有啲人咧后生嘅时候，你会觉得佢好傲气啊，或者咧好似起角咁样嘅，即系啲眼耳口鼻。但系到老咗嘅时候咧，多咗一份我唔知系福气啊。 不如用年长呢个字啊，或者成熟、啊、 成熟咗之后啦、 神咗流流到老咗嚟讲， 我用简单嘅啫，即系似翻个人咯， 系 真系嘅。你僆仔时候个样咧，其实。唔係一個人嚟嘅， 我岩殘啲， 岩殘啲或者係一撇嘢咁樣咯。誒，有翻咁上下年紀咧，就真係似翻個人啦。如果用一個年紀去界定咧、 嗯， 我會話如果女性啊，都係個人意見啦。有啲人必定好多人唔贊成。女性咧，40歲之後先至覺得佢係似一個人。四、十歲之前都係一係就 baby fat 又好，一係就冇味道又好，一得個樣又好， 有韻味啦。用呢個字， 一種味道真係40歲以後，男人唔好意思，等多10年啦，50歲之後， 哦， 呢啲係似樣啊。 咦，阿 O 你有排等喎， 鍾哥依家， 唔係你估， 我唔緊要啦。你頭先都講咗話， 未成型， 等有乜問題啊？最緊要留住啲頭髮啊嘛，你講咗啦。 陣間阿 Kitty 又趌一句出嚟， 係啊， 即係頭髮先啊。 係啊，我唔會再回應你㗎啦，我話你聽啊。 咁好啦，我哋真係講翻冇頭髮嘅時代。就係 BB 仔嘅時代 ，BB 仔真係好少頭髮啦，即係或者初生嬰兒嘅時候咧。 不過這個呢一個真係要講啲極端例子先喎。 係 有啲 BB 出嚟 好多 頭 毛 嘅喎，唔好叫頭髮啦，叫 做 頭毛啊，係啊，即係好多頭毛。 我細個就係啦，係，所以 我唔敢對住你講啊。 唔使，咪我哋都識咗十幾年啦， 係咪先？ 我哋都識咗十幾年啦，我自己攞出嚟講啊，冇乜問題啊。俾你講，我覺得唔捨得啊，係啊。 所以睇下你讲完点啦。嗰、那个伤心 B B 咧，就好多时咧，就父母会中意帮你影相嘅，系、 嗯、 啦，就帮你影低 B B， 因为变化变化得好快啊，嗰、那个变化，嗯、即系可能两个礼拜之后已经又大个咗啦，个、嗯、样又拉长咗少少啦，咁样。哇、哦，咁我见到咧喺好耐之前啦，即系追溯翻去1800年嘅时代，咁、嗯、当时咧其实就 1800年啊，大佬， 我下次俾个心理准备你啊。咁咧嗰阵时其实已经有相机噶啦。咁啊，但系咧，点样影啲 B B 法咧？你有冇谂下咧？ 嗯， 即系嗱个相机，嗱首先你谂下当时嘅相机同而家有咩分别先？而家半秒就影咗啦，可能即系唔使半秒就影咗。嗰阵时嘅相机系 好长时间曝光， 曝光曝好耐，几十秒啦，行下。 同埋好似即系放一个闪光弹咁样噶嘛，即系嗰阵时睇啲古装咧，即系清朝末嗰啲咧， 摄咗你个云头， 一影相啦，跟住全部人系举晒手惊慌咁样噶嘛。 系啦，嗱咁嗰时咧，因为嗰个快门即系冇而家咁先进啦吓，曝光要曝好耐。 唔系个快门冇咁先进啊，系嗰个相嗰个菲林个底片咧个感光冇咁灵敏啊。 咦，你都系影相噶？ 唔係呢啲係 常識嚟， 我對唔住對唔住 ，Kitty 真係唔關快門事咩？ 唔係關個快門事，但係、那個、 冇理由啊！我都係影相噶， 唔、那、係、個、你俾人影啫、啊，重新 嗰、那個快門係影響，即係因為由於嗰個底片嘅感光，所以令到個快門嘅進步啫、嗯。 哦，係係係， 嗱幾勁，聽多樣嘢旁下身 就係咁啦。 係啊，講翻你嗰、那個即係當年係點樣影 B B 仔 ？B B 仔係啦，因為嗰陣時 B B 仔咧成日都會喐嚟喐去，咁、而你個相機咧又即係要。停好耐先至可以 capture 到嗰嗰一下，咁、所以咧嗰啲父母就会抱住个 B B 影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咧又有一个固执咧，就系、好想张相净系得 B B 一个人，就唔想即系有阿爸阿妈喺后面抱住嘅。 等个 B B 瞓咗先影， 咁睇唔到对眼咯，似阿爸定似阿妈咪睇唔到。 等佢瞓咗之后，然之后撑翻大佢只眼， 唔得。佢咧就真系揾个阿妈喺后面咧，就抱住 B B 啦，咁样一个 B B 抱住啦。咁但系佢唔想自己出镜咧，佢真系揾一块黑布咧，笠住晒自己。咁嗰阵时咧就话系躲在窗帘后的母亲咧，就系攞块全黑嘅嘢咧，就笠住自己。其实你睇翻啲相咧，都几恐怖嘅，因为咧佢冇我哋而家嗰啲电脑嘅效果咧、一嘢就退走咗个底噶嘛。咁你系好明显都见到有一个黑色嘅人影咧，系喺后面咧、就抱住咗个 B B。 冇乜嘢 咧， 你而家睇嗰啲日本嗰啲綜藝節目咧，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噶嘛，著件黑衫，跟住就當睇唔到噶嘛。 奧運開幕嗰只係嘛？ 係啊係啊，如果佢哋有啲傳統嘅表演咧，其實真係嘅，只要你著咗黑衫。佢就當你唔喺個舞台上面 嘅，同埋佢哋嗰陣時有咩搞笑運動會定搞笑綜藝大台會播啊嘛，即係佢哋咪好中意 扮嘢大賽啊， 係扮嘢大賽，扮個嘴唇出嚟嗰啲咧，跟住有個部分人係著住黑色啦，點解張台會凌空嘅咁樣嗰啲咧， 著咗就當睇唔到。 係啊，依家仲有冇呢啲節目咧？我細個其實幾中意睇呢啲扮嘢大賽。 其實好似好耐冇咁樣喎，直至到奧運嗰開幕式見翻咧，大家又覺得喂好懷念啊，係啊，咁唔知嗰個 idea 係咪就係？嚟自嗰陣時，即係追溯翻1800年咧，嗰啲人已經識得影相嘅時候，唔想見到自己咧，就攞塊黑布咧完全蒙住自己，咁佢就定住個 B B 喺度，咁就可以影到嗰張相啦。咁嗰陣時咧，佢哋當然影相係好貴，或者覺得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啦。咁、所以影咗之後咧，佢都會即係周圍俾啲街坊啊、親戚睇啊，呢、這個仔咁啊咁樣嘅咁、樣，咁就去派街坊咯。咁、呢個我就覺得啊，原來細個嘅時候一啲相咧。都是父母好即是挖盡心思去到帮你留低嘅一个时刻嚟嘅。咁而家我睇返細个嘅相呢其实同而家就完全唔同样嘅。 当然啦。 我唔知道你哋系咪。但有啲呢 ,BB 已经成型㗎喇喎。 咁好多人驚㗎其实。即係佢冇童年囉。 定系佢冇成年， 冇或者冇成年咯。喂，出世同而家样一样，咁佢嘅童年去咗边咧？ 但系你哋细个嘅时候个样睇唔睇得出系似边个嘅？即系似阿爸定似阿妈咁嗰啲噶？ 我似阿妈多啲嘅。 大个有冇变啊？ 大哥似阿爸喎， 系嘛？ 即 系会变嘅喎， 系啊，会变嘅，会变嘅。 我都系咁喎，无独有偶， 系、 啊， 我系两个都有啲似嘅，好似系，系啊。 咁咪好咯，系啊， 即系我成日爱 情结晶品嚟噶嘛， 同埋话诶，成日讲句最老土噶嘛，哎呀，佢真系走失，你唔使惊佢走失咗啊，一定认到系你个女 嘅 嗰啲， 应该好开心啊， 应该好开心嘅。 有外壳， 承受太耐，跳下去为你为我为爱为命运以外，就在华丽世代，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激激海，来激激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再叫唤我归来归来，激激海然后我 51分啊！听过泳儿的《荆棘海》，早晨啊，小白。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咁啊，想问下两位有冇啲咩声音咧？你哋系最怕嘅？ 哦，呢、這个曾经有个调查噶，你最惊嘅声音啊嘛。我讲咗， 即系啲吱吱声嗰啲啊。 系啊，有啲人吱吱声。 我记得头两个，一个系我唔记得边个先，边个后啦。一个咧就系手指甲刮玻璃嘅 声。哇！刮玻璃同埋刮黑板啊！ 另外一個就是手指甲刮黑板的、 這個呢手指甲刮到黑板呢，其實我現在想到這個名字呢 都有些起雞皮， 我真的已經起雞皮了， 我都有些 以前呢，現在可能很多學校未必有黑板，可能用了那些叫做 whiteboard 的嘛， 白板那些， 或者寫那些用 side pen 寫，已經不是用粉筆的了、以前呢也只是手指甲，因為那些粉筆不知道現在無端端可能尖了一點點呢，个先生滑落去咧，就成班 哇！我而家啲鸡皮都仲未散啊！ 所以咧，当年嗰套咩午夜凶铃咧，阿贞子嘅时候，嗰啲声俾嗰啲点解手指甲咁长咧？佢就想制造个声。 做个效果嘛，系即系等你由外至内咧，都系竖起晒嗰啲鸡皮嘅、 我又喺度谂，点解咁多人都怕同一种声音嘅咧？即系佢系个频率嘅问题，定系咩问题咧？ 频率嘅问题， 吓、嗯，即系我哋人类接受唔到嗰种系啦嘅音频，吓咁啊听落嘅时候就会有个叫做生理嘅反应，系啦，咁我哋就会感觉到呢个反应嘅时候，我哋就会又会好惊啦。 如果好简单啊，点解人类咁中意大咁一去到大自然，你会觉得咁舒服？大自然嗰個音頻就係人類最舒服嘅音頻、 因為我哋其實本身都係屬於大自然啊嘛，係咪嗱？咁原來有好多嘅聲音咧，對我哋人類嚟講咧，都係造成一啲煩擾，即係簡單地嚟講就係噪音。嗱、歌好聽嘅，咁我哋當然聽完落去舒服啦、但如果有啲譬如喺城市上面咧，都有啲聲音，例如打裝嘅聲音啦。頭先鐘哥講咗一個咧，就係、指甲刮到黑板嘅聲音啦，亦都係一個即係我哋好怕嘅聲音。其次嘅咧就係有啲人咧，甚至乎會話。B B 仔嘅喊声，有啲人系接受唔到嘅。 系噶， 我自己咧，其实未有小朋友之前咧，我都系接受唔到嘅。 你系其实唔可以唔接受，我想讲。 但系而家咧，我系接受到嘅。 系， 即系我可能会从一个咧，即系佢喊啦，细路仔喊或者 B B 仔喊咧，我会尝试令到佢唔喊，就唔会话觉得好烦，而系我个心态整咗去咗就系、是、啊，佢需要，因为 B B 仔喊声动嚟嗰已经系一个警号啊，佢可能有啲嘢需要、啊。我就會諗我點樣去到提供一啲服務俾個小朋友，俾個 B B， 去到令到佢唔喊。 因為你嘅愛已經遮掩咗你嗰個煩厭啦。 佢搞到自己好似服務提供者咁樣啫，佢係你個仔嚟嘅。 咁或者其他 B B 咧，係咪？ 佢講到我 serve 佢嘅咁。 要係啊，要服務佢。 所以而家好多人都叫自己嘅小朋友做老細噶嘛，老細點啊，老細。 Boss 咁。 嗱，咁仲有啲咩聲音咧？其實大家都怕咧，就係、是、例如一啲吐痰嘅聲音啦，咁、都係令到。我哋觉得好怕嘅，每一个人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觉得咧 个死穴嘅， 系啦一个死穴嘅声音嚟嘅。咁、我有可能中国有阿 Kitty 都有啦。咁但系咧如果讲噪音咧，即系可能嗰啲叫分贝太大嘅声浪咧、又会造成一啲烦扰嘅。好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揾到呢啲嘅噪音出嚟咧？嗱、正常嚟讲，我哋就系、是、喂听到边度嘈。咁、那個噪音咪出嚟咯，係咪？即係就譬如打裝嘅，咁望咗嘣嘣嘣咁嗰度，咁就係嗰個位就係噪音啦咁樣。咁但係咧，而家原來啲科技咧已經發明到一個叫聲學相機，佢真係一部相機嚟嘅。咁我見過樣咧，佢大概係都差唔多成80cm 乘80cm， 就好大塊，好似一塊大嘅平板咁樣嘅。咁佢咧就有個鏡頭啦，就拎住一塊兩隻手要一齊拎住一塊好大塊嘅板，就望就對住。嗰啲你疑似係懷疑係噪音嘅來源，噪音我哋睇唔到噶嘛，咁所以我哋係用懷疑嗰、那個係噪音嘅來源。好啦，跟住咧就會影張相，插咁樣。好啦，影完相之後咧，好神奇喎！呢樣嘢即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喎。原來政府都引入咗呢個叫聲學相機，咁專係就愛嚟真係愛嚟揾噪音嘅。咁好啦，影完相之後咧，佢就可以喺個個 mon 都好大，個 mon 咧就會見到唔同嘅聲音、唔同嘅分貝咧。原來會呈現唔同嘅顏色嘅。 但係等等先，譬如啦，我當我影住一個打裝嘅地盤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嗰度淨係得一個鏡頭嘅啫喎，佢冇收錄到嗰個聲音噶嘛， 係 咪？ 佢冇收錄到聲音㗎。係 啊。 咁但係佢個技術咧，就係將啲聲音轉化咗為一種能夠顯示嘅顏色，即係例如用翻打裝啦咁樣，咁、打裝嘣嗰下咧，咁佢就一影咗落去嘅時候咧，咁啊打裝個位置咧，可能個顏色咧就是、深紅色嘅。好深嘅紅色嘅，因為佢嗰個分貝可能已經超過譬如150咁樣啦，咁佢就會用呢一種顏色去到呈現。咁啊，等大家睇嘅時候咧，就可以知道啊，我雖然聽到聲，打裝就容易明白啫，但可能有陣時成個城市嘅環境個聲音咧、加埋上嚟咧就好嘈，我哋根本揾唔到或者分辨唔到嗰個聲音嘅來源喺邊度嘅。 即是話其實佢本身裡面有一個資料庫係嘛，就佢將所有唔同嘅景物會發出嘅聲音佢都擺咗落去。咁當你影翻張相嘅時候，佢就對翻話俾你聽。佢大概有几嘈？ 佢系直头一路听嘅时候，就一路将个声音嘅分贝咧转成第二个单位。你咁理解啦，转成第二个单位就变成颜色嘅单位。 点解要将佢变成颜色而唔变成其他嘢咧？ 例如咧， 即系直接一个数字噶嘛？ 一个数字或者直头一个字啊？ 哦， 譬如我喺 嘈， 系啊，譬如我喺直话讲大自然，正舒服，或者去到打咗机。 嘈一个嘈字， 一个嘈字咪得咯。 系啦，试下解答下钟哥呢个问题啦。因为头先话过啦，打桩就比较上容易理解，因为我哋只眼都睇到佢嘣嗰下，跟住有声嘣一声咁啊，容易揾啦，系咪？但喺个城市入边咧，就好多声嘅，可能会系有冷气机嘅声啦， 可能有汽車嘅聲音啦，又或者可能有好多人講嘢嘅聲音啦，咁加埋上嚟嘅咧，其實你就發覺個城市嘅分布可能都已經去到七十幾八十嘅啦，係嘈嘅咁樣。好啦，咁你如果你純粹係用一個正字去到形容，或者嘈字去到形容，甚至乎咧係用其他單位嘅，你就好難咧去到好好專業咁樣去到揾出啊每一種聲音佢嗰個分貝係幾多。咁而家呢個聲學相機咧，雖然就唔係最新嘅發明，咁但係應用起上嚟嘅時候都得意喎。你譬如對住個城市街景影張相啦，咁入邊咧就有有啲打裝嘅，亦都有人傾偈嘅，有人開住個電視好大聲嘅咁樣。咁佢咧一影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喺唔同顏色嗰度咧就睇得到啊，紅色嘅部分、深紅色部分就係打裝，然後咧去到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會係橙色嘅，跟住去到其他地方就可能黃色，有啲地方綠色嘅。咁、哦、你一眼觀察啦，你就用一張相去到睇曬。呢、這個咧就方便咩咧？就方便大家，如果對一啲聲音上面有意見，即係太嘈嘅時候咧，你反映翻俾政府聽。咁我哋就用呢個聲學相機就幫你揾翻個源頭出嚟。 我驚佢影咗我，即係啲郊野公園嘅時候咧， 深紅色， 我哋深紅色，即係側邊嗰啲草地咧，全部一片綠色咁樣，跟住咧就交俾邊度話環境處 啊？藍綠重中一點紅就係你啊！ 一點紅喎，呢個好嘢喎，呢個係啊。 但係咁會點咧？交咗俾環境處， 咁 佢捉我噶嘛？ 咁佢哋咪可以揾翻嗰個嘅 噪音 嘅 來源 就係 Kitty 咯， 係啦，就係 Kitty 咯，跟住打翻電話俾 Kitty 咯， 你做咩咁嘈？ 咁呢个都几好啊！即系呢啲科技，即系帮人揾得到咧嗰个声音嘅来源。因为好多时候可能啲人投诉嘅时候咧，佢根本都唔知道个声音来源系咩，就好嘈啊咁样。 唔系，其实都系可以简单啲嘅。通常啲地方咧用都系用字啊，嘈，再嘈啲啊， 好 嘈，再嘈啲啊， 好鬼嘈。系啊，咁啊，睇下呢个声学相机系咪真系帮到我哋大家揾到噪音嘅来源啊吓。 好啊。 指他们涉及一名非裔男子死亡的案件。2019年8月警方接报指奥罗拉市一名黑人男子形迹可疑，警员到场在街上以锁喉方式制服23岁的麦克罗恩，医护人员为他注射强力镇静剂，在送院途中麦克罗恩心脏骤停，几日之后死亡。州长去年下令调查案件，州总检察长公布大陪审团的起诉书，五名被告面临32项罪名，包括误杀和疏忽杀人罪。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9点，升1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02美元，卖出1,814.07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7，日元110.0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2，人民幣6.461，英磅對美元1.378，歐元對美元1.185，歐元對美元0.73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广东沿岸亦有骤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咁而家龙尾喺海丰园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丰园。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屯门公路咧，由深井开始排到去加龙村。咁后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

早晨啊，哦，早晨啊 ，Kitty 钟哥，你哋好。 早晨， 系啊，港股重上26000点，1800亿嘅大成交，咁啊，投资界别咧呢啖啊就渐消化喎，呢、這个报章啊，财金报章嘅头版题目，咁啊，Dicky 当然要交俾你讲讲啦，究竟投资界别即系你啦，系咪讲出呢一句呢啖啊渐消化咁样咧吓、啊？嗯。 咁通常都系咁嘅，弹翻上嚟咪渐消化咯，系嘛？通常都系即系升咗上嚟就哇就好咯，跌落又啊唔系几掂，就永远都系咁样噶啦吓，即系股票市场嘅嘢。嗱，不过咁过去呢段时间咧，我只可以讲就话啊，真系如果有听到晨光嘅朋友咧，即系都唔敢讲话真系笑呵呵嘅投资嘅路上。不过咧，都起码咧帮你吹吉避凶啦，吓咁啊呢、這个都梗噶啦，因为老老实实过去呢段时间咧都讲咗某啲嘅板块啦，咁啊都真系跑赢大市嘅。喺呢段時間，咁而亦都咧講咗某一啲，甚至乎真係講埋名，叫大家要小心嘅股份咧，就唔多嘅，跌九成零咁樣啦。咁所以咧，你避過咗咧，咁你好幸運噶啦。嗱，不過咁講到呢一刻咧，其實即係大家都仍然係有種咁樣嘅諗法嘅，就係、是、永遠都會覺得，唉，如果啊我嗰啲即係資金啊放多啲喺美股就好啦。咁因為人哋外圍嗰個股市咧，即係個三大指數咧，就係輪住嚟試高位嘅咁樣，睇下邊個高位嘅啫。咁但係我哋香港嗰個咧就叫做咧脱離危險期，而家啱啱咧推翻出嚟嘅啫。咁所以咧即係都真係完全咧就不可以同日而語。咁但係咧點講都好，咁都好過創新低啊。咁其實咧即係好似之前我咁講啦，恆指跌到24700咧，都真係有機會咧就係揾到個短期嘅低位咁開始反彈。頭先 O 咧就講話，都26000咯，咁點啊？咁嗱，而家即係唔好講咁遠先嚇，即係唔好講話今年年底啊第四季啊嗰啲遲啲第四季先講。而家呢一秒鐘今日都好啦，起碼我都會覺得啲新經濟股好多嘅負面因素都消化咗，政策嘅調控啦，以至到甚至乎都唔係調控咁簡單啦，直情係成個遊戲規則改變咗。因為咧，對於啲小朋友嚟講咧，玩智能手機嘅遊戲規則都改變咗㗎、所以咧，如果所有家長你哋會覺得啲小朋友哇，佢哋咧廢寝忘餐咧，完全咧打即係呢個智能手機啦，拎住個手機咧係唔肯放手咧，你就同佢講，你話嗱，你再玩咧，我就送你上去大陸讀書㗎啦，因為去到內地啦。就一个礼拜咧，就只可以玩三个钟，咁仲系星期五六日。咁喂，我哋 Dicky， 你真系一个家长，真系好，你真系谂到呢条绝招，可能个小你屋企啲小朋友可能都会惊一惊咁样，系嘛？ 喂，直情我嗱，翻内地读书咧，就一个礼拜玩三个钟。而家我同你讲，每日俾你一个钟咧，我已经真系好好啊！即系如果纯粹讲个比例嚟讲咧， 你自己计下条数啦，咁 成倍有多啊！所以咧，你醒醒定定啦吓。咁我咧都唔系吓佢哋，即系我好認真嗱，仲有內地小朋友咧，就只可以咧就夜晚八至九，星期五六日。咁我話我細個咧，就今個禮拜五六日就可以去第啲地方度購物嘅。咁但係你哋咧而家咧五六日咧就只係玩一個鐘。咁其實嗰個時間都啱啱好㗎，因為夜晚黑咧八點至九點，仲要星期五六日，咪即係又係嗰啲功課又做完啦，興趣班又上完啦，興趣班啊唔係補習班啊，聽清楚啊，興趣班又上完，咁跟住咧就飯又食完，咁好啦，俾你輕鬆玩一個鐘。咁所以咧都係咁嘅。咁但係咧嗱，頭先當然啦，我係有少少即係。有少少誇張嘅成分，同埋有少少喜劇嘅效果啦。咁但係咧，我認真地講咧，我就會覺得你話喂，對騰訊反映咗未咧？咁我諗我日前嘅專欄啊，前排即係呢段時間嘅做嘅訪問啊，中外媒體都好啊，咁我都講咗好簡單嘅，就係、是、第一，肯定會影響即係小朋友嗰、那個。玩機嗰個嘅習慣，因為佢真係被限制嘛。咁第二咧就個上客率會慢咗，同一個 game 咧佢嗰個持續發展嗰個空間咧會少咗。咁但係對於騰訊嚟講唔係災難，因為佢唔係淨係呢個業務。咁仲我記得咧都同晨光嘅聽眾講過，我個比喻好簡單嘅，就係話咧其實如果內地嘅政策係一個學校嘅校規，跟住咧所有上市公司啲小朋友，咁其實就最簡單就係睇下邊個品學兼優咯。咩叫品學兼優咧？操行好，點叫操行？好啊，最简单就是说要共富、得等我来捐钱先。嗱，四月又有500亿噶咯，啱啱咧又整多500亿噶啦。咁呢个咪操行好咯，呢间咪就系腾讯咯。咁跟住咧咩叫做学业成绩好咧？咪就系业绩有表现，唔系话蚀钱嗰啲咯。咁所以对佢肯定影响少啲。咁所以嗱，简单讲一句咧，今日嗰啲新经济股咧，应该都进一步有少少反弹嘅。嗱，当然都系睇头先我讲个比喻啊，操行又要好。 成績又要好，品學兼優啦，咁當然股價表現就自然好咯。 係啊，優才生先得。 係啊， 係啦， 420蚊攞騰訊嗰啲朋友開心啦。總之今日就 係啊。不過我話即係我作為一個長輩咧，我都話：嘿，打少啲機，你學業成績咪好啲咯。即係呢個一定會係咁樣噶嘛。 一定係真嘅。 咁、啊、但係咧，作為一個長輩，我成日都話我嘅長輩梗係我阿媽啦，係咪先？我阿媽話，即係我阿媽個年代咧，成日都講啊，因為佢哋未有咁多股票上面嘅嘢啊，咁佢話有錢買金啊，一定係嘅，嗰個年代就有錢就買金啊。咁而家當大家都覺得買股票嘅時候，的確我係咪應該走去買金咧？我見到啲金價最近好似有啲即係勢頭喎，係咪而家係又係時候可以望一望金價嘅市場咧？ 好好總括咁分析下呢樣嘢俾大家聽啦。我比較少講貴金屬嘅，咁但係好簡單。貴金屬即係特別係黃金啦。咁其實有幾個作用嘅。第一就係、是、傳統嚟講啦，就係、是、話當聽到點啊炮仗聲乒乒乓乓咧，咁你就要買少少金㗎啦。這個、呢個咧就好簡單嘅。咁你話喂，今時今日金係咪都係有萬事萬靈都係咁嘅角色咧？我都覺得有少少嘅，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喺呢一刻，冇辦法啦，即係所謂地緣政治嘅風險都真係有所緊張嘅，咁所以咧，即係金價係自然咧就會有個上升。咁第二點咧就係話啊，即係大家都亦都明白，你買嚿金擺喺度咧，佢除咗光層層之外咧，咁基本上就唔會有息派俾你嘅。就算你擺喺銀行啊，就算係交易所買賣基金啊，咁即係簡單啲講就冇息收啦。咁所以處於而家呢一個即係好極端接近零甚至乎低過零嘅利率環境咧，咁對於金價嚟講唔係太負面咁。但不過咁，仲有睇另外兩樣嘢嘅，就係、是、話實金嗰個消費啦。譬如話一啲傳統咧，好中意買黃金作為首飾嘅呢啲地方咧，譬如話內地啦、印度啦咁樣。咁呢啲地方咧，咁嗰、那個即係黃金嘅消費咧，亦都好影響金價嘅預期嘅表現嘅。好啦，咁頭先我講咗咁多，咁究竟我嘅睇法係咩咧？我就覺得之前低位反彈上嚟咧，係都幾合邏輯嘅。咁但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刻咧，亦都見得到咧，去到一啲比較即係唔係話好大嘅阻力嘅，咁但係咧去到一啲少少嘅阻力區咯。咁不過如果你話你個投資組合裏面有部分可能係放喺黃金，咁處於而家呢一刻，既然全球都係量化寬鬆，就算話美國話要告別嗰個量化寬鬆，有排未告別到啦，即係咁咧點樣咧？即係去 party 啊！去玩嘅時間，喂，我走噶啦，拜拜噶啦，咁但係其實咧，喂，剩多杯先啦，即係嗰啲咁樣咧，即係走極都走唔到啊！我想意思係咁，咁即係話，淨係講佢話唔買債啊，都唔知道幾時真係先至開始出嚟咯，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諗，如果你話配置部分嘅資產，例如即係少於10%，可能5%-10%嘅呢個比例，咁我覺得都恰當嘅。 係，咁啊睇下啲投資者又觀察下呢個金九銀十啊嘅效應應唔應用得到啦。 係啊，阿 Dicky 啊，阿鐘哥咧就話啊金價有勢頭啊，咁我自己咧就想睇下呢個電能車啦，嗰啲新能源車咧呢一個板塊，咁如果冇乜油水嘅話，我估啲企業都唔會衝入去搞啊，係咪先？咁啊小米咧亦都我見到話哇抌成100亿嘅人民幣咧落去搞一搞。搞呢一个嘅新能源车，咁但系咧又有一个嘅隐忧，咁啊睇下 Dicky 你又认唔认同啦？即系话啊咁多人入去搞嘅时候，未来啊，即系大家嗰个汽车嘅数量，可能大家都会做出好多嚟啊嘛，会唔会就变咗一个系一个平价嘅出售？会唔会又影响到佢哋嘅股价咧？ 好，先分析一下呢样嘢先，即系讲到车咧，唔敢班门弄斧，不过咧，我谂我都系。即係好有興趣啊！即係呢個係我開正我個飯啊！多謝你 ，Kitty。即係整嘢食開正你個飯一樣。 多謝多謝。 好啦，嗱咁咧，頭先就講到車，咁我諗嗱簡單啲講三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小米，咁佢而家呢一個做電動車嘅一個即係計劃正唔正確咧？嗱，講真好難講嘅，成功咪正確咯。失敗嘅咪唔正確咯，不過問題而家嘅分析咧，我覺得佢唔係一件錯事咯。嗱，第一，佢舊年到現在其實做咗好多次集資嘅，先教新配股啦，跟住咧就發可換股債啦，總之錢佢大把噶啦。第二，講到手機咧，即係早排啲海外傳媒即係訪問我咧。竟然佢哋好關心呢間公司嘅，即係唔係話就咁問下，係即係問好多，因為可能佢哋都會覺得，改變緊一個世界喎呢間公司，因為以往可能兩三年前要講呢間公司嘅時間，咁我形容咪就係五大嘅智能手機生產商，仲要講內地啫喎，嗱唔講其他嗰啲品牌名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講到而家，佢始終係全球第二大，咁即係話 即係雷軍行嗰個策略咧，即係薄利多銷、平靚正咧，其實佢係成功咗噶啦，即係搶佔咗一個市場嘅一個好勁嘅份額。咁好啦，你話要俾利潤率毛利同邊際利潤率同蘋果比 ，sorry 冇得比嘅，永遠都唔會有人哋咁高嘅。咁、但係佢如果而家繼續咁樣做的話咧，咁其實咧始終佢都會有一日咧，就係、是、會係去到一個樽頸位嘅，即係而家已經你第二啦嘛，係咪先？咁所以咧，佢要做車咧，理論上係正確，因為呢個品牌真係都算係都幾多粉絲嘅，即係話買開佢個電話咩，可能買埋錶咧，連咧個簡易嗰個砰砰切都買埋咁樣，即係我講個比喻啫。咁所以咧，即係我會覺得真係如果佢集到資，甚至乎Dmotion 啦，即係再如果做多一兩個收購的話咧，可以加快佢呢個發展。咁所以咧，頭先 Kitty 再問嘅問題就係話，其實電動車嘅市場係競爭極度激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將而家內地嘅汽車銷售嘅比例唔好講多啦，淨係將三成而家係內燃引擎嘅車變成電動車咧，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全世界最大嘅市場咯。咁所以即係就算你話未來你想小鵬佢哋都賣嘅車越嚟越多，雖然佢哋有部分都仲係未賺錢，咁但係都仍然有即係投資者係願意相信，因為見到架車啦嘛。咁但係你話喂唔係、有啲空中樓閣，以前淨係得個廣告嗰啲，我做一個車迷話好明顯啊 ，CG 圖片即係完全係 自動參考， 係啦。咁我話嗱嗰啲人唔好搞啦，咁樣嘅市值，咁嗰啲我亦都所言非虛啊。我叫大家唔好跌至九成幾啦，又唔好講名啦嚇。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話就話電動車，但係都要分門別類去睇。咁但係咧，日前就見到啲電股就有啲回，咁冇辦法啦。好似金風利如果升得太多，少少回吐係實屬正常咯嚇。 咁啊，產股民咧都可以參考一下的其投資建議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係冇持有嘅，唔該， 好 唔該曬， 唔該曬 Dicky， 拜 拜。 阿 O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 O 暑假优惠大酬宾。唔经唔觉咧，香港其中一间 pizza 铺咧，原来40年咯喺香港，真系 咁耐啦咩？ 系啊，即系大家见得比较多广告嗰间啦，咁啊唔讲边个名。喂，佢呢个40年嘅 又有新 pizza， 唔好啦啩？ 优惠啊嘛，咪即系推出啲40寸嘅 pizza 咁样。 之前都有啲好古怪嘅 pizza 推出嚟噶咯， 阿欧都介绍过啊嘛。 系啦，今次推咧40周年啊，40蚊。買到佢一個超級嘅乜乜至尊批咁樣， 有冇限定先？ 哦，有啊，又梗有限定啊！每日設40個名額嘅咋，係、啊，四點鐘 到咯。 四點鐘嘅時候，你仲要用啲途徑去撳先撳得到咁樣、啊。不過講開咧， 唔好諗啦， 即係香港嘅 應該大方啲嘛。今日全日你買就有咁樣， 我都覺得係咁、哦。其實我自己個人咧。因为呢个都好元祖级噶嘛，我系几中意食嘅，即系无论呢个世界有几多种，话俾你听啊，嗰、那个咧又唔知车胎人几多星嘅 pizza 铺啊，你去试咧啊，你食得多嗰啲嗰一种咧，譬如贵啲200-300蚊一个 pizza 咧，你食翻呢啲百几蚊咧，你依然觉得好正。 我可唔可以泼佢冷水 啊？可以， 我都想啊，等你先， 呢个优惠， 随便， 即系佢话40蚊。系固然之好咧，但系原来每日得 40个， 系啦， 咁呢一个当然咧，如果你买到嘅话，即系你系嗰40个叫做幸运而买到咧，咁当然话好耶咁样，你会吸引到40个顾客， 系， 但系咧可能有40000个人咧就会因为买唔到，我咪唔食咯， 系而唔开心，仲要记住你添， 记住啊嘛， 系啊， 所以系 又话有， 系咯， 即系如果行销上嚟讲咧，我都系随精有笨， 即 系呢一个， 我都记住咗佢小气啊， 系啊，反而好似正话小白讲，喂。不如我一日全日40蚊， 系啦， 我好一日俾你，但系你就赚晒， 系啊， 即系调翻转头， 赚翻佢哋嘅心啊， 系啊，嗰个口碑好紧要嘛， 我又做翻个好人啦，佢系连续40日做40个嘅优惠嘅， 可唔可以再泼一盘冷水？ 可以， 你连续40日，每日40个，你送几多个啊？即系有几多个平唔系送啊？成日都系 40×40啦， 1600个啫嘛， 系咯，同埋嗰1600个可能都系同一批人买 啊，即系你有1600个人好开心，诶，唔系1600个人添啊，系1600个人次啫， 系啊， 好开心， 系啊， 但系可能有几万人唔开心， 系啦系啦系啦，嗱，我都认同啊，不过又做翻一个好人，好似黑白僵尸咁样，你打风落雨嘅时候，你咪一样系要夜妈妈要。 要食佢咁樣，係咪先？即係佢都始終有個方便度嚟嘅。如果唔係個市場佔比或者市場份額唔會喺香港咁大熟大用啦，我可以用呢個字眼啦。不過即係佢曾經都出過好多種唔同嘅味道嘅，但係呢一種嘅原組級咧，我就中意佢。其實最適力除嗰一兩種，其實已經夠咯。即係我又反而就唔係好建議佢之前啊做過好多種。有一個咧， 菠菜嘛，你話 佢菠菜 OK 喎、 啊，唔係一個細胞分裂咁樣喎。佢將啲菠菜釀咗入一粒波波嗰度，跟住再將嗰粒波波咧砌成一個 pizza。係 啊，芝士丸啊嘛，係嘛、 啊？ 我都好似有叫過。 你有叫過啊？點、啊？震驚四十億人啦、 啊！係啊 ，OK 喎、 啊，全球都冇，全球。可能都冇四十億人， 我到而家 嚇親啲意大利人啦、 啊。你講咧就話即係發源地咧、其實佢哋係好奇怪，點解會加菠蘿 啊 嘛？即係菠蘿唔應該出現喺 pizza 上邊。 係啊，意大利人有一個反對加菠蘿落去pizza 嘅大亂， 夏威夷人加翻上去噶嘛？呢個菠蘿 係啊嘛，咁啊唔緊要，各處鄉村各處例嘅啫。我都食過北京田鴨嘅 pizza。 喂，呢個 OK 喎。 係啊，其實係夾嘅呢一。 系啊，夹过个味。 系啦，不过咧，关于腐乳虾酱嗰啲咧，就唔好摆落。 仲有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嗰啲就。 喂，珍珠奶茶嗰个好似搞笑噶咋，唔系真噶，愚人节嚟噶，好似系。 哦，我就俾佢愚咗啦。 唔紧要，得啖笑都好开心噶啦，饱唔饱啊？吓，嗰啖笑。系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九月二日。是一年的第245日，他们一年结束还有120日。1666年9月2号，英国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伦敦大火开始蔓延。这场火灾由一家面包铺失火开始，连续烧了4日，烧毁不列颠尼亚城墙内的中世纪伦敦市建筑，直逼当时贵族势力范围的西敏市。查理二世的怀特霍尔宫同埋好多近郊贫民区，直到9月5号大火先被扑灭。火灾损失包括13000间民房、89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同埋好多市政府建筑。重建工作由英国天文学家、建筑师克里斯多佛·雷恩主导，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多间教堂都由雷恩重新设计。9月2号出生的朋友讨厌虚假，不会找藉口，非常热爱工作，重视身边人的意见，表现谦虚，不喜欢出风头，有自己做事的原则。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令你有能力从灾祸中重新出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天灾人祸经常出现，我哋几时真正学懂点样避免？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阿富汗塔利班在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举行巡游，庆祝美军撤走并展示美军留低的军备。片段见到多架装甲车排成单行，沿一条公路行驶，很多悬挂塔利班旗帜。武装人员坐在其他车上驶过，他们拿着美国 M16 步枪等轻型武器，不少人在两旁围观，至少一架黑鹰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另外，塔利班人员包围潘杰希尔山谷的反抗军，塔利班领袖呼吁反抗军放低武器谈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并发表讲话。

《倚天屠龙记》翻拍咗咁多次， 系咯， 点会冇中？一次都冇中过。 系啊，嗱，等我讲少少先。 好似最近诶，内地都有个 有啊， 即系上年年尾， 好似几年一次咁样啊。 我先讲咗，究竟喺系净系咁讲电视剧啊？电视剧1978年、1984年、1986年、1994年、2001年、2003年、2009年、2019年都拍过， 好密下喎，拍得嗬， 好密嘅。咁但系一次都冇中過啊 ，Kitty！ 我真係冇認真睇過，因為我細個咧係好點講咧，有啲抗拒睇古裝劇嘅、 哦， 尤其是你話做得最密嗰幾年咧，即係八幾年啊、九幾年頭啊咁嗰啲咧， 幾年一次啊， 係啦，嗰啲其實可能即係你開電視一定會撳著過嘅，但係你話即係有冇認真睇咧，真係冇。細個成日覺得咧，古裝劇咧就係俾老人家睇嘅、即係有呢個嘅錯覺啊，咁、所以咧就 miss 咗好多，即係你冇話以前《倚天屠龙记》其他嗰啲咩《射雕英雄传》啊嗰啲咧，即系总之我一揿开电视咧，我就转噶啦。即系细个完全对于冇兴趣，咁但系到中学嘅时候，都有啲同学咧成日会即系攞啲书翻嚟睇噶嘛，即系哇金庸好好睇啊， 小 说 咯，或者 小 说 啊咁样咧。咁我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好似好冇内涵咁样嘅，因为佢哋系即系珍而重之当宝嘅，睇完又睇，睇完又睇，系储齐晒嘅啲名著。咁所以我就话啊。我其實是一個電視精嚟嘅，點不知第一集就俾阿鐘哥開咗一個我冇睇嘅古裝， 我都拗頭。好啦，咁阿歐同阿小白講下你哋心目中嘅《倚天屠龍記》係點樣？ 馬景濤嗰個啦，第一個一定係佢有好多咧深刻嘅畫面都留咗喺個腦入邊嘅。特別係我記得嗰個主題曲係咪周華健嗰只《 都 算若夢》啊嘛， 好快噶，周華健唱嗰只歌， 得得得得得咁樣 跟唔到啊！ 咁我咪應該揀翻嗰只咯，我揀咗阿秋官嗰只啊嘛。 哦，咁唔使嘅， 我哋都可以欣。 即系听众可能想听秋官嗰只多啲，我同阿小白哼咗阿华健嗰只歌 嘅。你唱 嗰 度系啊？ 即系唱住啲咁样 系啦系啦，就嗰只 无求无求做到百货应百客啦、啊，我哋都系 一路咧就睇住个片头啊，咁啊又望住阿马景涛饰演个张无忌咧就打功夫，佢个几幕咧其实。呢、這個《倚天屠龍記》咧都係特別好睇嘅，即係佢係其中有一個就係阿張無忌啱啱練完呢個乾坤大挪移，跟住就跳翻入去，跳翻出嗰嗰陣時咩光明頂，跟住就救白眉英王，又救阿咩、光明左是楊逍咁上下，我記得啲劇情。咁嗰一幕咧。是我到而家都係覺得最好睇，最好睇係啦，最記得嘅。咁另外嗰個就已經《倚天屠龍記》個劇情就要去到張無忌，就去到呢、這個太極嘅即係武當山，武當山嗰度就救阿張三豐。嗰一陣嗰一幕，呢兩幕我記得係印象最深刻嘅。 係啦，戰光明頂 係 啊。 咁你講到去馬景濤啊，先講少少先啦。咁如果大家大約講嗰個故仔，其實佢講兩代啦，叫做啊，咁啊阿張無忌個阿爸張翠山啦。咁佢哋前面一個故仔咧，同阿殷素素一個故仔啦。咁跟住阿張 葉童啊，我記得係。 你嗰個版本 係 葉童， 係啊， 咁啊張翠山同阿殷素素咁離開咗之後，即係死咗之後啦，跟住咧就係張無忌嘅故仔噶啦嘛，即係佢個仔嗰個 generation 嗰個故仔啦嘛，咁但係講一即係父子兩個界別咁樣啦，好啦，咁好多人都會話啦，究竟邊個做得好咧？嗱，如果馬景濤嗰個版本咧，張翠山同埋阿張無忌都係馬景濤做嘅，即 係 佢同時間做曬噶嘛，咁但係咧。有啲就唔係嘅啦，譬如阿梁朝偉又做過張無忌嘅喎， 係啊， 咁梁朝偉做嘅張無忌咧，就係由阿任達華做張翠山嘅喎。 哦， 咁即係父母唔同，即係唔同演員做啦。 梁朝偉嗰個版本好似係係咪佢同妹姐唱主題曲㗎？ 啊，呢個我又唔係好記得，好似係， 好似係， 好似係。 倚天劍何在咁樣㗎嘛？ 仲唔 系？好似系报道出朝期内， 应该系啦。 期待揭开，好似系咁长下。我突然间谂翻起， 好似系呢一个啊。咁但系咧，如果我自己去睇咧，如果你话仲有另一个演员系苏有朋友做过嘅，咁当然系另一个地方嘅制作啦。吴启华嗰个版本你有冇睇过啊？ 吴启华啊，你咁多 吴启华呢一个系啊，就被评为历来咧最年长嘅张无忌。佢呢一個，咁但係當然冇辦法超越咧，就係我自己心目中啊。如果大家睇過，真係秋官做嗰個啦，因為秋官我就第一個啦。咁啊，已經去到1978年啦。當年呢一個電視劇就厲害啦。咁佢哋可以叫做橫掃啊。佢最高嘅收視點，你估下幾多？你而家係冇可能做到嘅，60点。 哇， 係冇可能啊！基本上嗰日咧做《倚天屠龍記》，佢係一個禮拜一集噶嘛。 就全香港嘅人喺度睇 翻， 咪勁過以前大長今， 勁 過，勁 過， 勁過， 係咯。 不過當然，七八年嘅時候嗰個人口就冇而家咁多，咁但係計翻個點數咧。就係、是、咁樣咯，即係一半人以上係屋企睇緊電視咯。係、 啊，秋官嗰套邊個做趙雯係咪阿安安姐啊？我想問。 嗱， 安安 係啦，嗰個係神書劍恩仇錄。 係啦，我自己都會 mix up， 因為點解咧？一講秋官咧，佢做過太多大俠啦、你好多時候咧， 楚留香都係 將佢平時啲女伴咧調嚟調去，即係女角啊。我意思係 三個主角先，有秋官鄭少秋啦，趙雅芝啦，趙雅芝係周子若啦，阿姐汪明荃咧就係趙明。嗱，點解一個？有趙明定趙敏呢，咁點解當時無線拍嗰個呢用趙明呢個名嘅，點解用趙明呢？咁你睇返嗰個原著，因為1977年之前呢，呢、這、一個1978年呢個版本呢就唯一一套係跟報紙連載嘅版本去改嘅，佢之後出咗單行本之後呢，其實先至改返嗰個叫做趙敏嘅，咁所以咧呢個係唯一一個版本叫做趙明嘅，即係當時阿 Lisa 姐做嗰個叫趙明。 我真係第一次聽喎呢、 這 個。 係、這個因為之後改咗嘛、所以之後拍嗰啲咩趙敏咁樣咯。當其時大家都會即係爭相去睇，究竟呢個優柔寡斷嘅秋官點樣周旋喺兩個女仔中間啊嘛、譬如趙雅芝嗰個周子若咧，其實就偏向於有啲攻心計噶嘛。咁、但係趙明咧就係大情大性，但係佢。就真係真心對佢好噶嘛？就點樣喺兩個女仔中間，即係加上嗰個古仔嗰啲蕩氣迴腸嘅故事啦，同埋一個大時代裏邊發生嘅一啲古仔啦。 你睇嘅時候有冇代入？即係話我會揀呢個啦咁樣。 梗係有啦，點會？ 你會揀邊個咁？ 早期一定揀周子若嘅， 係啊， 早期一定揀周子若。 係 周子若係女神級嚟嘅，一開始所有嘅文字編排 就係 係啊，金庸老師去寫周子若嘅時候咧。基本上每一場戲啊，都會加上仙氣呢啲嘅字眼啦、即係你會覺得哇！ 唔怪得知咁多女演員要做周子若嘅時候咧、都勁大壓力啦。 係啊， 同埋一開始嘅時候，周子若都要受苦噶、即係佢唔係叫做黃袍加身啊，或者 佢捱上嚟㗎， 佢捱上去㗎、真 係。咁同埋阿秋官個版本，當年咧佢阿爸張翠山咧就係、是、由夏雨飾演嘅，即係溏心風暴 啊，爸爸 咁你估下邊個做殷素素啊？边个做当年嘅殷素素第一代？嗱，我唔计粤语长片，因为粤语长片阿张英同白燕都做过噶，真系张英同白燕做嘅，做张翠山同埋殷素素。而夏雨做嘅版本咧，就系、是、即系秋官个版本咧，就系而家教你煮餸嗰、那个 黄 叔 姐， 朱姐姐做嘅。咁有幾句説話，即係我成日話，我而家都會好深刻嘅。咁譬如話喺個小説裏面咧，其實每一個版本都有拍噶嘛。咁啊，張翠山就死咗啦。咁、而殷素素咧就亦都啊，見到張翠山死咗，佢都自刎啊嘛。佢、臨死之前咧，就同阿張無忌講咗呢句説話：千祈唔好信女人，越靚嘅越唔好信。即係呢句，或者大家好黯然咁樣啊！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 每個版本都唔同啊，留意翻啊， 每個版本都唔同嘅嚇。咁另外咧，仲有一句，咁而家我去教演技嘅時候咧，都經常用《倚天屠龍記》一個情節去講嘅。小白都正話其中一個嘛，就係張三豐教張無忌耍太極啊嘛。 太極拳。 咁佢記唔記得嗰個情節係點啊？教佢耍太極，耍完，教曬佢啲心法同埋啲技法之後，最後就話。 唔贏得曬佢， 係啦，都仲唔贏？咁張無忌咧就問張三豐：我點樣先可以贏啊？無忌，你唔記得曬我正話教你嘅嘢，你就會贏啦。呢、個咧就係一個好高嘅技巧嚟嘅，就係、是、當你要學演技嘅時候，我就話教咗咁多嘢俾你，你點樣可以做到戲啊？你忘記我教過你嘅嘢，你就可以做戲啦。 哇！ 即係要將佢融為身體嘅一部分啊嘛。咁同埋咧，如果當年個版本都有好多好有趣嘅日事啊，譬如咧。當時將鄭少秋個版本咧，去到最後咧，係一個結局咧，就係趙明，即係汪明荃嘅角色咧，跌咗落山崖，不知生死嘅，就係咁樣結局完咗喎。哇！當時所有人知道，哇！有冇搞錯啊？即係大家會覺得應該係又喺埋一齊，係一對嚟噶嘛？經歷咗咁多集， 因為原著又冇呢幕噶嘛， 冇嘅，咁應該係一對噶嘛。咁跟住咧，大家就寫信去 TVB 嗰度，唔得，我哋唔想要呢個結局。 係， 終於去到點樣咧？佢為咗平息大家嘅一種嘅諗法，於是乎拍多咗一個叫做特別。 別嘅 ending 出嚟、 哦， 突然間播出嚟嘅， 係 咁就係、是、佢當然咧，佢話哦，原來當阿趙明跌落山崖嘅時候，唔知有個神仙 就兜住兜住咗佢， 揾一幅揾一幅即係以前嗰啲字畫， 就係秋官飾演嘅黃大仙係嘛， 接住咗阿趙明，跟住咧呢幅字畫咧就輾轉咧就去到張無忌手裏邊，咁、啊、然之後佢攤多咗之後，欸想中人啊，唔系想人，画中人 系 咁似阿赵明咧，跟住佢就诶喺个字画里边出翻嚟， 吓 两个咧就共偕连理啦，就咁、是、样，即系呢个咧就希望大家 几得意啊， 系 啊， 得意，即系圆满翻大家个心， 又有仙气啊，几好、啊， 有啲仙气咁样啦， 系创作都不外乎系天马行空， 天马行空啫，咁但系每一个版本都唔同嘅，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嘅张无忌，咁正如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谢逊。咁當然謝信最多人 中意都係 金毛獅王啊，就係石堅啦。 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呢？最近睇咗好多嘅运动赛事，大家咧都会帮忙打气喝彩。最多人讲嘅当然系加油加油加油，快啲快啲快啲啊！特别系睇田径项目嘅时候，如果你见到一啲跑手好想佢跑快啲，你都会同佢讲加油加油，向前冲啊！咁到底？加油加油，叫佢 go go go， 法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 头先讲到，如果你想同人打气，叫佢加油加油 ，Go Go Go， 向前冲啊！法文应该点讲呢？法文嘅 Go 其实有一个字叫做 Alle， 呢个字如果讲三次就即系 Go Go Go， Alle Alle Alle。其实 Alle Alle Alle 好似都系一句歌词嚟嘅 ，Go Go Go， Alle Alle Alle 都有叫人加油嘅意思。所以当打气嘅时候，观众都习惯用法文讲 Alle Alle Alle， 即系加油加油，叫佢快啲快啲继续向前啊！下一次当你都好想为一啲听得明法文嘅人打气嘅话，你都不妨同佢讲一句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Alle， 叫佢加油加油加油 ，Go Go Go 啊！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8:58，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有几阵骤雨。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啊，新界仲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啦，听日嘅天气系酷热嘅，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咧骤雨会较多。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 系啦，9月2日啊，今日咧就。应该做完琴日嗰啲派宝啊、选行长嗰啲啦吓，今日又进入咧小弟最中意嘅环节，就系、是、选校队噶啦，应该 系咯，同埋拣课外活动咧，入啲咩学会啊， 系啊， 我都好开心嘅， 好紧张啊，通常呢啲拣错咗学会咧，系抱憾一个学期啊，一个学期咧唔系抱憾终身，我试过咧天文学会啦。唉，冇得 观星啊！你咪睇五人子弟睇到你入咗天文学会啊？ 观星团冇得观啊！原来又话可以 joy school 同啲女校呃人噶， 自己小心啲拣啊！ 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近住博康村那一段开始挤塞，龙尾就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一边的龙尾就在浅水湾道近住聚豪居，另外一边的车龙就在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对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返糖水道的支路就挤塞，车龙在维园道上桥位。是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宝雅路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埔救护站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龙尾喺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my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如果子女在2016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27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每个星期我都会走出直播室再培训。 好贪心啊佢。 啱啊，人哋话。 系喎， 佢咩都唔识噶 ，Auntie， 佢屋企唔做家务噶，冇 talent 嘅。 你等我做埋先吧，我 都。咧，佢哋两个你都有帮手嘅，你总会帮我啊。 系喎，咁又靓仔啊。 咁我靓唔 靓 仔啊？ 靓仔，你好靓仔。 戴住个口罩，你都见到。 究竟系盲拳打死老师傅，定系有经验就会胜过一切呢？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电康康。 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发展潜能、找到职业志向的机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青见超新星。 9月8号逢星期三起，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连十集，黄天怡、方志豪、阿涉带你认识不同的得奖学员、个案经理以及评审，一起听下属于他们的展翅故事。 大家睇睇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就业数据信息啊，美股咧个别发展啊，道指要跌啊，跌48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点，纳斯达克指数继续创收市新高啊，升50点。你认识嘅一啲科技股咧，全部都有得升啊，而且升得几靓仔下吓，特别系股价方面都交得到。今日有冇机会啊，带动埋咧即系港股嘅科技股发展咧？有就好啦，散股民咧就会开心食到早餐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好，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呢一位嘉宾咧，系时候咧，趁住夏天嘅尾巴健下身先。有我哋嘅健身教练苏怡，早晨。 Hello， 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啊，喂，嗱，近排咧即系睇你喺 YouTube 嘅片啦，以至咧即系睇你 IG story， 哇，好多人咧都有一种生酮嘅飲食啦，即系透过你嘅一啲 program 啦，同埋都啊，全部都大只晒，系啦，要瘦嘅地方都瘦晒啦，要健美嘅地方都好。fit 咁样啊！我先问一下先，因为即系作为你一位小女生，点解会一谂就谂到我要开间健身室咁样？个缘起系点解咧？讲嚟听下先。 咁真系要讲古，就缘起翻讲翻以前肥妹时代嘅事。其实以前都曾经系肥过啦，咁又未至于超级黐肥去到外国人嗰一种嘅。咁但系都系一个典型嘅香港泡芙人肥妹仔咁样咯，一个港女，系咁啲肉系好松弛嘅， 系 啦。咁就以前都有試過啊，節食啊、跑步啊、帶氧啊咁樣減肥，但係都反反覆覆都係肥妹咯，係啦。咁終於有一刻頂唔順自己啦，咁又見到好多就係碌 IG 啦，哇！人哋做 gym 嗰啲點解好似可以食好多嘢，但係又好鬼 fit 咁樣咧，線條美，咁就開始學人哋走去玩健身。 嗰、那個係大學年代嘅你定還是係已經係大學畢業之後？ 大學畢業咗一段時間啦，嗰陣時都揾緊啲嘢做咁樣嘅，係啦，咁就都有啲空餘時間咁。就唉，好啦，我就要努力操 fit 翻自己先，跟住就爱上咗健身咁样。 哦，跟住嗱，但系个重点系， 爱健身冇资金啊嘛，咁你要有资金，你先开第一间健身室啦。咁嗰阵时系一开始啊，系咪将自己所有多年来嘅积蓄都啊用晒落去嗰间健身室嗰度，定还是系啊都系同人夹嘅咁样 呢？呢一个咧，其实有好长嘅经历同埋故事喺度。 系点啊？ 系啦，咁我尽量超级简化咁样讲啦。咁由我减完肥之后啦，咁初初减肥嗰阵时，你话冇资金啊嘛，系啊，都请唔起教练啊，自己嗰阵时系自己操翻嚟嘅。咁有啲师兄咁样教啦，然之后咧，因为毕咗业之后咧，其实好穷嘅，系啦，搵唔到做咩。虽然咧我系社工毕业啦，咁有牌，但系我自己谂住创业，但系失败多啲，所以系好穷。咁啊，搵嘢做啦。咁自己唔关事嘅，本身谂住减肥，所以考咗个健身教练牌啫，纯粹系为咗自己。但系因为真系冇乜钱，咁就朋友又话：，你有个牌，不如都试下教人啦。咁所以咧就有个副业就系教人健身，咁储翻几个钱咁。慢慢咧就发现，原来好多女仔好似我咁样咧，系需要减肥嘅。佢未必想好大只，但系可能想 keep 下 fit 咁，咁就开始教啦，储下啲学生。跟住慢慢咧，嗰陣時係 freelance 嚟噶嘛，唔知大家有冇玩開健身，知唔知個行情啦？即係一個 freelance 教練喺出面教咧，其實都幾慘嘅，即係可能四圍寄人籬下嘅感覺，可能去啲會所喺度偷教啊，或者去唔同地方，康文署就一定唔俾你咁樣入去教噶啦。 係啊， 係啦，咁啊冇自己地方嘅，咁有一个其中有两个学生啦，就不嬲跟开我喺佢哋会所做啊，教开好地，无啦啦有一日咧个会所就开始捉人啦。最后啦，咁啊好好彩嘅，咁当年就都想自己开一个地方啦，唔使好大，但系叫做有个斗先啦，起码唔使四围寄人篱下，有得哦做完 gym 又自己预备埋健康嘅嘢食，跟住又可以自己一家人咁样做 gym，又女仔咧做 gym 又唔使俾人望实晒啊，又唔使见到隔篱有个跟入人大汗突细汗咁。同我爭肌肉，跟住咧就揾到投資者，就夾錢幫我就 開咗第 一間 分店啦。咁啊，經歷咗三年時間嗱，過程之中啦，呢三年啦，絕對係逆境多過順境噶啦。咁即係之前就可能會有社會事件啦。咁啊，緊接落嚟就疫情啦。嗱，疫情咧對於健身行業咧好大好大打擊嘅，我自己知道，因為好多嘅 gym room 咧都因此而要關門啦，甚或乎要停止開業啊。即係啲大型連鎖嗰啲健身室都咁，究竟點樣可以做到香港人精神嗰種窮則變則通咧？咁啊，又問下蘇怡，疫情期間有冇啲變化？有冇令到你生意有下降？而下降完之後，點樣諗啲新嘅計仔出嚟咧？應付啲客人咧？ 哇！疫情期間都真係好大打擊嘅，即係首先就冇話一定要禁業嘅時候啦，其實都已經啲學生。有卻步噶啦， 佢哋都拗拗地嘅，講真， 即係拗拗地。 一開始疫情嘅時候咧，特別 係講一開始疫情先，因為其實我哋做咗頭一年咁生意都唔錯噶，一路上升啊，咁一路衝啦，都好感恩，好快就已經收支平衡。跟住咧就但係社運都撞呀，即係社運喺我喺彌敦道噶嘛，咁啲人係直頭嚟都嚟唔到，咁所以當時都有影響。咁但係我自己都係即係我好明白嘅，咁所以就一齊咬緊牙關啦，香港人咁樣。跟住又冇事喎，啲學生又理解喎。跟住到疫情咧，就又嚟啊！哇，一波未完，一波又起。咁好彩我嗰度咧就唔係。即大嘅健身室啦，咁就係一對一嘅，咁相對上係安全啲，甚或乎咧，即好多學生驚唔敢做運動，但係都有一啲咧就係，我而家更加唔敢去大場啦，點樣跑步，就嚟揾我哋嘅，都有咁樣嘅。 即反而個 preference 高啲咧，就反而仲有得做，因為一對一啊嘛，即個空間入面係貴咗啊，但係起碼個空間入面有個保障先。 當然啦，同埋講真啦，即係如果你一對一做運動，仲安全過去餐廳食飯啦。 係啊，但係又開始迎來另一個問題，又要交俾你去講，就係個收費咧。嗱，一對一梗係覺得係正啦，個私隱度高啦，但個收費係貴啲啊嘛，即係可能一堂 PT 講緊已經七八嚿水啦，咁啊 750蚊㗎我哋。 明㗎啦，我大概都知道呢啲平時操開啊嘛，準嘅，都準㗎啦，係啊，遲啲可能。50蚊加埋加添啊！但嗱个重点就嚟啦，喂，唔系个个都 afford 得起，一个月432，即系3000几蚊做健身，咁上4堂到咁样，咁你嘅学生会点去应对？会唔会因为贵而 流失咗一啲客户咧？即係比較 practical 啲嘅一個問題啦。 咁其實我哋啲學生嚟之前佢已經係知道呢個價錢嘅啦嘛。咁我哋就即係我哋唔會好似大場咁，你跑跑步有人 sell 你嘅，我哋報咗名先入嚟噶嘛。 係啦，冇另外收費嘅，係啦，自愿嘅，冇捆綁式協，係冇捆綁式條約嘅，冇額外嘅簽約咩咩計劃 plan 嘅。 唔係廣告，呢個係事實嚟。咁即係佢哋知道噶嘛，係咪？咁嗱，講翻認真嘅，咁就係、是大家心目中都有個價，你的價值喺邊嘅？其實你去出去按個摩啊，都幾百蚊一次啦。咁但係如果健身係你自己 active 主動地真係幫到你嘅話，其實係睇你值唔值咯。係啦，咁有啲人可能消費得起嘅，佢可以一星期兩三堂，佢真係需要人哋揾佢。指導佢係啦，專業嘅指導教到佢做啱曬啲姿勢，同埋有人陪佢，佢先滴得起呢個心肝嘅。啊，唔係話有啲可能後生女佢真係想學嘅，咁佢完成十堂之後，佢學識曬一個禮拜一堂，然後自己再另外加操嘅，咁佢變相又覺得自己 afford 得起，即係所以自己衡量咯。 係啦，嗱，頭先都聚焦講咗好多健身啦。嗱，下一集咧，我就同蘇怡咧講少少咧，關於喂點樣將健身同埋咧生酮飲食以至健康。飲食或者一些營養學的概念結連在一起、 好啊，飲食真的很重要， 是的，因為正所謂飲食佔八成，操啊佔兩成啊嘛，我教練成日都咁同我講噶啦，咁啊究竟事情係咪真呢？而下一集我哋就再講多啲啦，即係又做老闆啦，咁啊又開鋪頭咯， 好緊張啊，而家未開得成噶， 係啦， 分身啊，真係。 下集我哋再講多少少啊，唔該曬蘇怡 ，thank you， 好多謝曬。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Don't let me down. Need you get some sleep. Don't gotta hurry. When your mind is so loved, don't gotta worry. It's the only thing you gotta know. Girl, together, me and you can grow. So girl, tell me why you wanna throw it away. Sunbeam Crush Oh No， 又是时候讲下阿根廷的红酒了。这个国家少啲讲，为什么呢？因为好的东西留待后啲讲嘛。阿根廷拥有美丽的安第斯山脉， 佢哋咧充滿咗好正嘅葡萄藤啊，令到阿根廷一躍成為全球第五大嘅產酒國。門多薩係阿根廷最重要嘅產酒區，佢哋嘅產量佔咗全國嘅70%啊！阿根廷四季气候温和，加上融雪之后山水为葡萄带来天然的灌溉，令到呢阿根廷的红酒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怎样独特法啊？不在这里讲啦，有机会喝翻杯，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Angel 喺度。早晨 ，Angel。 早晨啊，林慧。 哇，你叫 Angel 啦，咁你真系一个小天使，见证住啲幸福嘅事情发生。 系啊。 有咩喜事啊？屋企？ 我仔仔9月4日结婚。 哇，仲有几日啫？ 系啊，星期六啊，所以好开心啊，打到你。 嗯，你而家有冇密锣紧鼓要帮手准备啊？或者系谂下到时点样扮靓自己咁样啊？ 都冇啊，主角都系佢哋啦。 哦，咁几好、啊，即系轻轻松松去享受嗰日、 啊。系啊，我仔话唔使搞咁多嘢。 啱啊，啱啊，即系简简单单都系一种幸福可以噶。 嗯，系啊，因为而家疫情，所以佢哋都唔铺张。 系，咁你咁。未来新抱点噶，锡唔锡你噶？ 好乖女噶， 嗯， 佢好照顾我仔啦， 系最紧要都系咁啫，嗬，照顾佢，然之后如果锡埋你咧，就更加好啦。 嗯，好孝顺 ，OK 嘅， 嗯，咁就好好啦。有冇特别说话想同佢哋讲啊？ 嗯，我恭祝佢哋两个恩恩爱爱啦。 希望他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里面可以一起这样携手走到路，同埋都幸福到路。多谢你电话 Angel， 多谢晒， 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 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填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同小白请阿刘畅出嚟讲讲佢啊！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啊！哦，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好节目？ 好啊，先同大家介绍啦，逢星期四晚八点钟都有大师对谈啊。咁啊，今晚林义乐牧师同埋全灯法师两位主持人咧，同大家倾嘅题目叫做专一与花心啊。 诶、咁啊，专一与花心，啲爱情嘢嚟噶系嘛？ 啊，听落系好似爱情啦，咁但系两位大师又唔系咁讲噶，即系。當然可以講愛情，但係亦都可以人係話人嘅性格嘅。 哦， 即係佢兩位咧，我睇翻資料啦，佢哋又講話，即係呢個詞匯咧，呢兩組詞匯啊，專一同埋花心咧，睇嚟係相反噶嘛，對立噶嘛。 係啊係啊。 但係咧，佢哋又覺得咧，可以係代表住一個過程嘅喎。 哦。 即係點解咧？即係佢哋話人咧，又要經歷過咧啲一啲嘢，先知自己係咪適合嗰樣嘢嘅。咁、哦、所以咧，原本花心嘅人，到最後可能又變得專一嘅。 嗯，咁啊，原本專一嘅人，唔知會唔會又變成花心咧？ 咁啊，要睇大師對 話啦。 係啊，緣起緣滅呢啲嘢，點係我哋呢啲凡人可以啊 睇唔透 咧？ 睇唔透啊！我哋 係啦。咁啊，今晚八點鐘大家參詳參詳啊，大師點講啦？ 好，咁啊，跟住啦。 好，咁啊，跟住去到。夜晚九点半啊，继续有呢个东京残奥时刻啊，咁啊呢个林定勤同埋伍家谦继续同大家咧总结一下，就今日全日残奥会有啲乜嘢精华，有啲乜嘢重要嘅赛事，咁啊呢个精华节目啦，咁啊港台电视31就播精华，但系港台电视32咧就会播残奥会嘅直播嘅， 嗯， 即系呢个东京残奥直击啊，咁我刚刚咧喺。你電話打入嚟俾我之前咧，咁啊睇住我都睇住曬二台嘅一路，咁、啊港隊有個女泳手晉級咗決賽喎， 哎呀， 係啊，就係、 是、好啊好啊， 係啦、啊，陳瑞琳啊，就係、是、呢、這個女子背泳100米嘅，咁啊佢應該入到決賽，我頭先啱啱睇住，咁如果真係有決賽嘅話咧，大家留意啦，就係晏晝5:10，港台電視32 有嘅直播啦，啊， 為佢打氣， 到時全城集氣嚇，為港隊加油。 冇錯啦，咁但係呢、這個即係除咗女子呢個游泳之外咧，今日全即係今日全日仲有硬地滾球同埋羽毛球。咁啊，羽毛球香港嘅羽毛球一哥咧，陳浩源咧轉個頭，應該新聞後應該32台就會播佢嘅男子單打項目，佢第一次出場啊，今屆。咁啊，去到晏晝咧4:20，另一位男子羽毛球單打手咧就係、是、朱文佳亦都出場嘅。咁啊，大家。準時就扭過去32台同大強兩幾位運動員打打氣啦， 係即係長開添啊！而家32台要 係咯，我都係喎， 係啊， 我喺 office 都係長開住， 長期支持住啊嘛，呢啲要 冇錯啦，咁啊，即係一路聽住收音機，一路又睇住電視機啊嘛， 梗係啦，等你講呢句啊， 係啦，咁啊，繼續提大家介紹啦，咁啊，剛剛咧殘奧會。前晚咁啊硬地滾球攞咗銅牌啊嘛，即係阿梁玉榮。咁我哋今晚咧就有個節目就深入認識下梁玉榮啊，即係呢位銅牌得主啊，就係、是、夜晚10:30嘅《沒有不可能》。咁啊，今晚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講下梁玉榮呢一位運動員咧，佢係點樣玩？點解會即係走上呢個硬地滾球員嘅生涯？咁佢亦都咧會教導一位咧健全嘅運動員，就係、是、一個滾軸溜冰手啊，黃雁之咧玩下呢個硬地滾球，睇下佢即係點樣感受下咧玩硬地滾球呢個殘疾運動員有啲乜嘢挑戰，有啲咩樂趣咁話嘅。 係，同埋中間嗰個嘅過程入邊又可以學到啲乜嘢咧？咁啊，即係真係好多嘢睇啊！ 係啊，睇到報章都話啦，阿榮今日都會咧打呢、這個雙人賽嘅，咁希望都會有好嘅成績啦，繼續為到咧所有啊香港嘅運動員咧加油集氣啊嚇！ 係好，咁啊今日咧就繼續黐住31、32台同埋二台啦，唔該曬阿昌， 好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有透过书面申请的市民未能在昨日领取消费券，

Hello， 9:39啊！呢、這个时候咧，除咗我哋准备听呢个九点半钟梁咏钟咧，当然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打嚟做咩啊？ 我就最听 Kitty 讲噶啦，就系、是、打电话嚟1872388，打嚟做咩啊？就系、是、晨光 Morning Call 咯，预约一下系啦，9月2号啊吓，咁九月好多朋友仔都生日啦， 嗯，我哋处女座嘅朋友 系啊，我哋节目入边都有两位朋友生日， 系 咪两位朋友，两位拍档，但我当 佢 哋 朋友 啦，仲有好朋友添啊，亦师亦友嘅。关系啊，咁究竟边两位啊？咁啊，梗唔系自己出嚟讲出嚟自肥啦， 唔通你咩？ 就唔通你咩？ 我即刻就删咗你个麦噶， 就系冇， 就系见唔系你啊，我先至俾你讲落去啫。 好啦，咁啊，如果即系都想祝下啲朋友仔生日，1872388啊，打电话嚟预约一下晨光 Morning Call，等你电话。 9:30，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先生你系边位啊？你有冇试过认错人呢？梗系有啦，点会冇？人有相似啊嘛。有时宁愿见到一个人身形同你认识嘅人差唔多，谂住同佢打个招呼，当佢回头望你，先发觉佢唔系你认识嘅人。呢个时候你会点做呢？尴尴尬尬笑一笑，然后讲声唔好意思认错人，还是将错就错，继续话佢系边个边个？有时你会肯定那个是你认识的人，但是他坚持说自己不是。有一次我过马路的时候见到一个我认识的人，当然大声叫他打个招呼，跟着他跟我说我不是他啊。我再讲句现在是不是不认人啊，怎知他说我是他妈生细佬啊。去到这么极致，难怪我会认错的。调翻转头，如果有人认错你，你又会点反应呢？直接同佢讲你认错人，还是你自己都唔系好敢肯定自己系咪同佢相识呢？呢、這个情况喺一啲大型聚会经常都会遇到，例如有人同你讲声你好嘛，佢冇叫你个名，但系又好似同你相识。你望住佢呢个人，你好似唔认识。咁尴尬嘅情况你点处理呢？直接同佢讲请问你系边位？咁好似有啲冇礼貌喎，人哋主动同你打招呼，而你同佢讲我唔认识你，好似泼咗人哋一盆冷水咁。但係一时三刻你未必諗得出究竟佢系边位，你只可以扮识佢囉，然后讲啲冇乜关系嘅说话。例如是啊是啊，你又好嘛，最近忙啲乜嘢啊，諗住寒暄几句然后借机走路咯。我都会用呢个方法㗎，但係唔会讲两句就走咯，而係不断用讲呢啲说话嘅时间，尽量令自己諗返起究竟佢系边个咯，我系咪真系识佢嘅呢？如果真系冇办法諗返起，唯有用终极个招借尿遁，同佢讲声唔好意思，我要去洗手间。我遇过最尴尬嘅就系、是、我同一个人打招呼，点知佢回头望我嘅时候，我先至怀疑自己有冇认错人。但系我只系怀疑，唔肯定系咪认错人。同一时间佢回应同我打招呼，但系你见到佢嘅目光同听到佢嘅语气系同我一样咯，即系。都是怀疑自己有没有认错人，但是又好像觉得自己是认识你。这个情况大家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各自都讲声不好意思认错人，继续讲些无关痛痒的说话，然后找时间尽量想起这个人是不是认识的。当中的交谈有那么费得那么费，因为如果讲一些特别的话题，可能就会揭穿原来你是认错人这个误会了，咁就会更尴尬。讲咗咁多，你有啲乜嘢大方得体嘅方法呢？可以讲呢句啊，今日有缘相聚，见到面我好开心啊。你可能会话啦，呢句说话真係比废话更废。不过起码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唔使咁尴尬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 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对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不多，为何还要让我难过？请和我面对，看看我的眼角流下的泪。我和你并没有不同，但我的心更容易破碎。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其实咧，我自己中意食嗰啲餸咧，都几老嘅叫做，即系我中意食嗰啲虾酱蒸鸡啊，同埋一啲浓味啲嗰啲咯，即系银鱼虾酱蒸猪颈肉啊咁嗰啲咧，系啊，通常咧出去餐厅食午餐咧，佢如果有呢一啲 set 嘅话咧，我通常都会叫一个呢啲嘅，即系 添饭先啦， 系啊，配碗饭啊，哇！而家即刻讲到肚都咕咕声啊，因为我觉得呢啲野味嘅餸菜咧好啱。啱送飯，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講呢一個又係蒸嘅蒸雞嚟嘅，咁啊嗰個又係一個幾野味嘅配搭。佢有 你頭先講嗰幾樣，再加埋蒸雞咧， 已經不得了。 我成日都食㗎，係啊。 因为系咯，即系我唔知道有咩抗拒嘅理由。其實 係啊，佢唯有咯，即係有陣時有啲茶餐廳啲蒸雞飯咧。 嗰啲叫黑色嗰啲雲耳定木耳啊？ 雲耳係 雲耳咧，好油啊！ 哦， 即係佢嗰啲雞油咧，少少都唔幫你撇嘅。佢成如果你我舊時細個，梗係成兜撈曬啦，雞油先正噶嘛。咁但係畢竟 而家人大咗啦，注意健康， 飲水都會肥嘅。年紀咧就唔好搞咁多嘢。我舊時細個真係講，覺得雞油同埋豬油咧係呢個世界最好食嘅其中兩樣好正嘅調味料嚟。你只要每一樣嘢有豬油嘅元素或者有雞油嘅元素咧，我真係齋撈飯都撈兩三碗。 而家諗起都覺得香啊！但係所以點解今日要教即係同大家講下呢一個食譜咧？因為喺屋企嗰度做咧，你就可以控制翻嗰個鹹啊，即係鹹度啦，嗰、那個鹽嘅份量啦，咁啊仲有其他譬如。你話油啊都可以落少啲啊嘛，咁啊呢個咧就係榨菜豆撲蒸雞， 哇正， 一樣都好食嘅。即係如果因為有啲人咧唔係好得蝦醬嗰陣味，咁啊其實呢個榨菜豆撲咧都係有好野味嗰效果。 重點喺邊啊？ 重點 豆撲嗰度， 係啊，吸曬啲汁啊， 真係好正，諗到都覺得開胃啊！ 咁啊，快脆講下做法啦，都係非常簡單嘅，所以大家如果今晚煮飯咧，可以諗下可唔可以煮呢一個餸咧？咁首先咧，你可以用雞斬件啦，又或者用一啲雪藏嗰啲去骨雞翼啊，而家都好興啊，毛骨雞翼咧就可以淡淡肉啦，咁啊解咗凍佢啦，咁然後咧就洗一洗佢，咁印翻乾之後咧就可以用啲腌料嚟到腌佢啦，咁都系离不开就生抽啦、砂糖啦，咁啊捞匀佢。咁你中意咧，可以如果鲜味啲咧，落少少蚝油都得嘅。咁啊捞匀咗佢之后咧，先至再落两茶匙生粉去捞一捞佢，咁啊比较会滑身一啲啦，同埋嗰个味咧会入。啲嘅，咁啊将佢腌30分钟以上啦，咁跟住另一边箱咧，你就可以处理嗰啲豆泼啦。咁啊豆泼咧最好就将佢切半啦，咁啊可以吸汁吸得劲啲嘛。跟住咧就拖一拖水，即系水滚咗之后咧，煮佢两分钟左右，咁啊留翻起咧，最紧要就揸翻干佢。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即系一路蒸咧，又一路出水，就水滴滴噶啦。咁系啦，揸翻干佢，咁啊铺喺个碟底嗰度啦。咁另外咧榨菜多数大家都会买现成一包包噶啦，而家系以前细。个咧，我婆就真系会买一嚿啊，即系成个喺个啱嗰度咧。 系啊系啊系，嗰啲系粮油杂货铺啊。 哇，佢一打开个 嗰阵味咧， 嗰阵味好浓烈嘅。 佢有啲酸酸地啊， 唔识形容嗰阵味真系 好 strong 啊，嗰种味道要用英文先形容得到系咪啊？我帮你啦。 咁啊，而家方便咧，就大家可以买一包包嗰啲啦，即刻剪开就可以将佢咧捞埋落嗰个豆泼嗰度，咁啊将头先腌好咗。个鸡咧铺埋上面，咁跟住咧成碟放入去，滚水开始就放落去啦，就蒸呢个20分钟左右，蒸到啲鸡熟透咧，哇！咁呢个就又系非常之好送饭嘅一个送菜， 仲可以叫支大啤， 哇！ 怼怼佢先， 啤啤佢。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前我哋都有讲过咧，话而家啲社交媒体咧，咪有啲疯传嘅短片嘅。咁最近咧，我发觉咧，原来咧登上咗热门短片喺小朋友界别里边咧，有一种嘅短片咧，系我觉得都几古怪嘅。嗱，你哋有冇听过咧？有啲人咧咪好中意做一啲嘢，然之后就录咗佢啲声效咧，跟住之后咧就系当系一啲嘅好治愈嘅减压疗程短片啦。 ASM， 唔记得乜嘢啦，做过英文字幕。 嗱，冇错，就系呢一类啦。咁到底系乜嘢嘅声效成为咗小朋友搜寻榜嘅即系头几位咧？咁原来咧系一啲食嘢嘅片喎。 吓， 嗱，我觉得好古怪。咁点解突然之间我会见到呢一样嘢咧？咁我就话说咧，我个女女嘅同学咧有一个妈咪咧系做一啲营养界别嘅。咁跟住咧有一次咧约佢玩嘅时候咧，咁佢妈咪就话啦：点啊？你哋系咪又睇紧啲食嘢嘅短片啊？咁我初就谂啦，咩食嘢嘅短片啊？系咪即系嗰啲饮食节目啊？定还是教煮餸咧？咁后屘咧，我发现原来咧系有一啲网红咧专系攞嚟拍嗱，俾小朋友睇。呢个只系放小朋友，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咧，无论系题材上啦、食嘅食物种类上啦，或者系啲画面上咧，都系非常之系俾小朋友睇嗰一种嘅，包括咗佢用嘅颜色啦、佢用嘅服装啦、打扮啦，同埋佢中间都有啲简介咁样嘅，都系俾小朋友啦写住。好啦，咁点解会系有一啲？ 类咁嘅嘢咧，同埋到底俾小朋友睇嘅呢一类食物声效短片有咩分别呢？原来咧就系专俾一啲大人唔中意小朋友食，但系小朋友好中意食嘅食物声效啦，包括咗咩咧？啲雪条啦、雪糕啦、薯片啦， 好残忍啊！ 即系睇咗、听咗当食咗啊！ 系啦，原来系因为咁，咁啊后屘就考究点解咧？原来咧，因为头先咪讲到咧，我个女个 friend 个妈做营养。咁佢咧就对于自己小朋友嗰个饮食咧系非常之严格嘅，即系头先讲嗰类，譬如薯片啊、朱古力啊、雪糕咧，你就唔使谂噶啦，即系可能咧两个礼拜、一个月先会有一次皇恩浩荡， 唔系好残忍啊！即系就话阿 Kitty 讲，即系好残忍啊！即系你又冇得食， 系 啦，但我俾你睇咯， 系啦，佢就不停 我俾你听咯，咁样， 即系有 惨过，仲 有 惨过唔俾， 系咯，有个病人喺度乜都唔食得，跟住你喺佢面前喺度食鸡髀啊， 唔系几好， 系咯。 咁 原来，但点解小朋友会中意咧？ 嗱，系啦，点解会中意咧？嗱，嗰个小朋友咧都系几听话嘅，因为佢真系唔食嘅。咁就算有得食咧，佢妈咪咧都系会揾一啲咧，即系佢睇晒啲咩营养标签嘛，即系话呢一个可能就低糖，呢个可能就冇盐咁样啦，咁先会买俾佢食嘅。所以基本上咧，佢见到喺嗰个节目里边出现嘅某一啲品牌或者某一啲口味咧，其实佢从来都冇食过嘅。咁、 哦、 但系咧。嗰個媽呢個原理就係話，因為呢一類嘅短片呢係標榜幫啲小朋友呢係舒減壓力嘅，同埋呢透過嗰個聲效呢係令到佢哋感受到自己好似真係食咗嘢。 阿家長們，請問小朋友壓力係咩呢？ 就冇得食， 就係家長俾佢㗎囉。 呢個我都難以理解。 要減壓，即係小朋友開始要減壓，佢大個要用啲咩減壓呢？即係入壓力倉咁樣。 系啊， 咁样唔知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发现，诶、欸，呢一类嘅片竟然而家系好流行。咁我完全我自己本人咧就冇唔搵唔到佢个欣赏价值喺边度啦。咁但系咧，直至到有一次咧，我睇到一条短片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嗱，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对于一啲可能清脆啲嘅声音或者高频啲嘅声音咧，我系几中意嘅呢一类声。咁、我见到佢其中有一条片咧， 俾翻今朝 我 啲手指夹刮玻璃， 哎呀，嗰啲唔得， 我又起鸡皮啦。 不过咧，即系好似 Bobby 头先咁样讲咧，其实有啲朋友真系好中意听到啲咖啡豆咧磨嘅声， 又系， 系啊系啊。 啊，钟哥之前咪话睇嗰个火啊 ，Bobby 桥啊，烧柴嗰啲， 烧柴嗰啲啪啪啪咧，好似系上年咧 治愈， 练到最治愈嘅啲声音啊， 我都有开过出嚟， 就 搵翻， 喂，原来咧嗰个名称叫 ASMR 啊，呢一个咧就系呢啲声音咧就会令到你嘅脑。入面咧就產生咗一種咧療愈同埋舒服嘅感覺。 其實係一種職業添啊！我知道有啲係即係網紅咧，佢係特登會做一啲咁嘅聲音，甚至係咧有啲 tour 嘅，可以係現場做嘅。即係嗱，通常我哋而家就話上網睇呢啲片啦，咁啊一路開住咁你好治愈啊。咁有啲咧直頭係，譬如你去到現場，佢 set 到成個場景咧，好似一個 tour 咁，我當一個兩層高嘅房咁樣啦。佢一路行咧，就一路整啲聲音喺你嘅耳朵，即係直頭現場咁。咁听，咁你就哦好舒服啊咁啊，跟住好啦，我哋喺度 唔使用嗰啲嚟嘅，唔使用剑嘅，正所谓，钟哥你讲句公道说话啦。 有人揩你耳仔，你都会好舒服啦，系咪先？ 跟住咧， 原来你咁样嘅呢个人啊！ 去到第二个 spot 嘅时候咧，又会整第二啲声出嚟咁咯，就有呢个职业应运而生嘅。 都系嘅，其实除咗职业咧， 我知系咩职业啦。 咩啊？咩啊？ 整耳仔咯， 彩耳啊嘛？你想讲？ 就系咯，就系。 Bobby 中意听啲高频声音。 系啦系啦，不过我想话咧，即系最近咧，香港甚至乎发现咗，因为可能咧呢两年咧嗰啲烹饪嘅工作坊咧有人数限制啦，咁啲生意就似乎可能争咗少少，所以咧有好多咧掉一个 bonus 嘅 package 咧，就系录埋呢一啲咁样嘅 ASMR 啊，然之后咧就将咧嗰啲嘅声效，譬如你煮嘢食啊，真系可能将啲朱古力抌落个铁兜度啊，又或者系搅拌嘅声音咧，都帮你录低佢，系啦，咁咧就成为咗另外一个唔同嘅享受同埋体验。咁大家如果真系有压力，都不妨可以试下嘅。 好啊。 像我本分，要 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提提你，阵间是10点钟新闻报道。